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开心机嘅柳庵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咁啊，起身啦啊，咁啊，大家今日咧都要继续努力工作啦吓。咁啊，今日咧嘅朝头早起身嘅时间，气温啊19度，相对湿度82%嘅一个早上嚟嘅，唔算咧就太清凉。咁啊，下个星期一啦，天文台就话又会气温啊跌多几度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起身，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啊一切都系顺顺利利，快啲做完就快啲收工。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性格，这个性格呢有时候都成日听人讲，喂，性格呢基本上就好像主宰住一个命运咁样啊。点样主宰住命运呢？性格亦都影响你每一个工作上嘅决定，可能亦都影响埋你嘅仕途等等啦。性格系一件事，但系你可唔可以养成一个呢坚持嘅性格呢？放弃好简单，坚持是最难的。所有伟大的事呢都是因为坚持，所以才可以实现成功，大家才可以呢做到一个美好的生活的。如果只是懂得放弃的话，那个注定是失败者。你只是讲以例如艺术品，这些很伟大的作品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靠坚持去到完成的。一旦我哋学识咗放弃，我哋就会习惯咗放弃，慢慢就会远离咗坚持同埋成功。每一件事望起上嚟嘅时候，虽然都系好难，直至到我哋最终将佢完成，我哋先望翻转头，原来完成一件事嘅方法系有非常非常之多。成功人士同埋其他人嘅区别，唔系在于佢哋嘅力量同埋智慧，都系呢一句，系在于佢哋有几多嘅坚持。今日开始，你会唔会将坚持呢个字成为你嘅座右铭呢？ 很信你，当我每次哭，亦只有吉他声，喃喃自语数星星，孤单也像注定。祈求被爱的温馨，呼天都不应，已经很适应。我心事，谁又会在意想听？很冷静，知道我爱的，定把我当报警。平凡着我这一种，今天要认了命，才能学会不贪心。碰不到恋爱也毫无反应，单恋、双恋、失恋，说穿了尽是陷阱。放手，等我有这本领，一个自爱也好。 来还没信心，怎张开眼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随着年纪的增长，腰椎退化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常见的坐骨神经痛就影响到老人家腰部至到下肢的活动能力了，有时甚至连行步路都举步维艰的。不过对于病情较轻，就可以采取保守治疗，透过服用药物促进神经线养分的维生素和物理治疗，达至到消炎止痛和强化神经，这样就有机会可以舒缓到病情，减低接受手术开刀的可能性了。其实坐骨神经是人体最长的神经线，牵涉了腰间、臀部和大腿下肢的位置。骨科专科医生林志强医生就话，这种痛症是会令到臀部和下肢疼痛的，患者亦都有可能会出现麻痹的感觉，因为关系了腰椎间神经线受压，引致到痛楚和麻痹。而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患者按压下肢又或者是膝头等等的痛处，未必会感受到痛楚。不过如果按压腰椎这个痛源呢，就会觉得非常之痛的了。林医生解释，年纪大是坐骨神经痛的其中一个高危因素。当老人家关节退化，就会令到关节胀大，腰椎间的黄韧带就会变得肥厚，而令到椎管收窄，诱发了坐骨神经痛。不过由于痛楚的感觉在病情的初期不算很明显，所以就会令到好多人都忽略了。医生警告大家，一旦延误病情，不单止会影响活动能力，更加有机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等等的后遗症。临床的检测和 X 光的检查都有助诊断坐骨神经痛。透过 X 光检查可以发现关节有没有移位，又或者有没有骨刺的问题。一般来讲，如果病情不太严重，接受大概三星期至到四星期的组合治疗，就已经会有明显的改善。否则就需要接受磁力共振等等的进阶检查，找到问题的所在了。讲到组合治疗，到底是什么来的呢？林医生就说，这种治疗方案结合了消炎、修补神经线、物理治疗、强化核心肌肉等等的元素。尤其是当神经线受压而变弱，神经传导功能比较差，服用一些补充品，例如是维他命 B12、B1和B6， 就有助修复神经线脂肪层的形成，改善神经线的情况。不过选择这些补充品的时候都要注意，以维生素 B12 为例，其实都已经分了活性和非活性的了。活性的药效就会被身体迅速吸收和保留，令到神经细胞及时发挥修复的作用。相反，非活性的就需要经历一个转化过程，才可以成为活性效能发挥作用的。医生就建议大家在服用任何补充品之前，都应该同医生商量下先，选择适合自己病情的促进神经养分维生素。另外，医生亦都提醒老年的患者，就算是坐骨神经痛病征得到舒缓，但是腰椎关节退化的问题其实就无可避免了。 所以应该透过物理治疗强化翻核心嘅肌肉，可以减低翻腰椎压力同埋持续磨损嘅风险。都系嗰句啦，病向浅中医。如果觉得自己身体有啲唔舒服嘅表征，就要立即求医，揾翻专业嘅人士，俾翻专业嘅意见你，咁样先至可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噶嘛。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状态，就算极空虚自笑，赢得了独居。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登对，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日，胸襟够把凭什么洒脱，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一首歌曲嘅 MC 记忆面，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时间，如果你说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玩，其实都有些挺有趣的，也都费用全面。讲的就是提一提你的，这个为什么啊？ 因为启德区内嘅居民等咗咁多年嘅启德大道公园啊，同埋车站广场咧，咁啊喺七号嘅时间亦都正式启用啦。咁啊之后咧，附近嘅市民啊，只要透过公众嘅通道往返启德站，以及咧就享用呢个公园嘅各项设施，咁相当方便。市民对于启德大道公园呢，咁启用当然系着脚啦。咁车站广场范围内更加有宠物共用空间，冇错，这个就是今日讲嘅重点啦。即是话一啲养宠物嘅朋友呢，又多咗一个地方可以去嗰度同啲宠物一起巴拉瓜。附近都有多幅嘅住宅以及呢就商业用地啦，休憩用地同埋启德体育园嘅。陆陆续续咧会出现，以及咧就有啲已经完成咗工程。如果系星期六日嘅时候啊，你又知道七号，今日都系十号啫，其实都系正式启用咗几日啊。入边有啲乜嘢咧？嗱，其实有儿童游玩小山丘同埋篮球场等等嘅康乐设施。咁所以咧，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咧就玩一玩啊，睇下呢个新嘅地方有几靓，去嗰度打下卡、影下相，带埋啲狗狗。如果你只猫中意放佢嘅话咧，又可以喺嗰度同佢一齐玩一下，影下相，开开心心啊度过呢个星期六日啦。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步到到、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新开的公园那里玩的时候记得拿多一样东西，就是电话相机。我喜欢用相机影的，用相机影真的会漂亮一点的。19度的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傻瓜机转头六点半钟之后回来，我们再见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点第二作正座？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全新作品《列场放松》，十二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睇下几点先，哦，6:37啦，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入边，白元浩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钟哥醒咗未？ 早晨啊，白元浩， 醒咗未啊，钟哥？ 梗系未醒啦，但系咧，我都话经过长时间专长训练咧，我哋一起身把声就好似醒咗咁样。 系啊，系 啊， 我哋真系能人所不能嘅，其实 呢啲叫咩啊？死撑咁样，撑住，撑住， 撑住，系撑住啫， 未瞓啦， 系 6:00仲未瞓，阵间迟到啊。 系啊，一阵间唔会嘅 ，OK 嘅，讲一次，我哋有咁多位同事顶住，系咪？ 系啊，今日想问一问你咧，你关唔关上？讲价噶， 讲，哎，我成日讲价噶， 点解？我好想知啦，点解你要讲价咧？点解会有个冲动我要讲价咧？ 其实咧，例如去旅行又好，或者去街市都好啦，咁啊，呢个最容易讲价嘅地方嚟嘅，咁啊，因为咧讲价嘅过程，其实佢都系可能平几蚊俾我噶咋，可能5蚊、4蚊咁样，咁又觉得讲价嘅过程咧系开心嘅，讲下讲下之后咧，你就容易咧同嗰个嘅老板啦。或者同个老细熟啦，熟咗之后咧，你发觉咧，佢除咗咧会搭多棵葱俾你之外，倾下倾下，下次你去帮衬嘅时候咧，佢真系会执啲再靓啲嘅料俾你。说穿了咧，都系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是、有着数啦，另外一个原因咧就是、我自己几中意嘅，就系、是、反正都要买餸咯，咁咪我自己开心之余。咪又当系氹下人哋开心咯，人哋打份工系咪先？就算佢系自己老板都好啦，佢企喺度卖菜卖成日，你估佢唔闷咩？喂，有个客同佢倾下偈，佢又笑下，我又笑下，人生系咁噶嘛？我觉得，所以咪我成日觉得咪氹下佢开心，咪大家快乐咯。 嗱、咁你即系讲价嘅原因有两个啦，一个咧就系想攞少少着数啦， 系啊， 另一个咧就系想沟通一下，开心， 系啦、 啊，即系两个原因啦， 大家 happy 冇错。 啊，咁你喺你会点样拣选讲价嘅对象咧？ 哦，睇下佢健唔健谈。如果 你有啲唔会讲噶嘛， 系啊。嗱，如果第一次去帮衬一间譬如菜档咁样啦，同佢买嘢嘅时候咧，咪讲多两句啦。讲多两句嘅时候咧，佢真系碌木咁样嘅，冇反应嘅。喂，咁真系 sorry 啦，我下次咧就唔会再去买噶啦。纵然嗰啲菜好靓都好啦，因为我买嘅过程好闷啊。咁我就觉得唉算啦，咁我不如咧就睇下附近再搵过第二档，啲菜又要靓嘅， 个老板咧又觉得啊几好倾嘅啊，老板我话搵好倾嘅啫呢啲嘢，开紧麦我而家，钟哥。 系喎、哦， 系咪？ 差啲忘记咗、啊，我真系以为同你倾电话。 啊，真系危险啊，危险啊吓！ 系啊，好啦，咁你点样拣选你讲价嘅地方咧？ 地方、啊、 即系譬如你唔会喺超级市场讲价噶嘛？ 系啊， 咁你又唔会去譬如一啲百货公司，你唔会喺里边讲价噶嘛？ 唔系、啊，所以 咁即系系咯， 系啦、啊，一开头就系话街市咯，街市或者一啲摊档。不過而家都比較少啦，因為我而家都好越嚟越第一香港冇乜嗰啲小販啦，而家真係小販咧，其實係一個幾好講價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就真係街市啦。如果而家有得去旅行嘅，例如之前去過唔同地方旅行嘅時候咧，只要係去嗰啲市集咧，我就中意講價。 嗯， 係啦。 但係講價咧，你從呢、這個你從消費者角度去講啊，調翻轉頭，如果從老闆咧咁。每一個人，譬如十個人嚟、我諗都起碼都有三四個會中意講一講價嘅、可能再多啲添。好啦，講價嘅時候，咁你會俾折頭啦，或者俾一啲優惠啦。咁、作為一個老闆，咁你唔會話統一咗佢，總之個個嚟講價，我都係平一蚊，你唔會噶嘛。咁一定會有多有少嘅，即可能呢個平一蚊，嗰、那個平五毫咁樣。好啦，但係如果你知道啊，你係平咗五毫嘅啫。你知道嚇、啊，原來隔離阿強佢講價嘅時候平咗一蚊，調翻轉頭，你會唔會唔對呢個老闆有啲微言先啊？你平比佢多過我喎、 哦。微言咧又唔會嘅，我反而會留意一下，譬如阿強咁樣，阿強點解可以減到一蚊咧？係咪呢個就關鍵啦？呢、這個就關鍵啦， 即係你要學佢啦。 係啦，係咪阿強佢本身？同个老板识耐啲啊，定还是阿强把口哇咁犀利可以讲到一蚊、啊，咁我就会留意一下、到底佢系个原因系啲乜嘢。 咁你会唔会下次翻去呢一个菜档嘅时候爆响口同佢讲，喂，你唱啲平啲阿强平咗平多过我、 啊？哦，可能会、啊，哇，所以上次阿强吓、平一蚊喂，嚟啊，今次你唔平一蚊俾我，你都搭多几波冲啊，我应该会咁样、啊。 就系、是、因为咁样、啊，你会令到咧阿强咧呢、這个身份败露咗啊。即系咧，我原来佢讲价多过你，你佢身份败露咗啦。第二咧，就会令到个档主觉得好烦啊！吓，我平俾你又平俾你，都平咗噶啦，估唔到会咁样。咁变咗，譬如佢就会谂啦，起由此嚟，不如以后个个都唔平。 吓， 咁咪即系一拍两散。 哦，即系变咗定价，我话几多就几多。 系啦，依家去到之后就变翻超级市场啦。喂，不如大家唔好嚟讲价啦。 系啊，我都有谂过咧。其实啲老板见到个个都好似我呢啲咁嘅人过去，喂又讲价，佢会唔会心谂点啊？又讲咁 样。系啊，不过讲价呢一样嘢好有趣 啊。 我即系首先，点解人会想讲价咧？就系、是、你想拥有，但系你又唔想付出咁多。 系啊系。 即 系 某种程度上就建基喺你觉得嗰一样嘢唔值呢个价钱啊嘛。 嗯， 如果啊，你去买棵菜，一嚟就话一蚊斤，你谂都唔使谂买咗啦。 系啊， 如果佢话一百蚊斤，你就会觉得哇咁贵嘅， 系啊， 但你又想要、啊，点解我哋唔谂一个中间位就系、是、吓咁贵，我搵第二间咯。 嗯， 如果你搵第二间嘅话，你就唔会同呢间讲价啦。 但系如果第二间都咁贵啦，例如举个例啊，豆苗，豆苗我好中意食嘅。但喺街市咧，豆苗成日都系最贵嗰只菜嚟嘅，你行匀档档都系贵嘅，咁、我冇办法喎。喺呢个情况，我就唯有讲价啦。 咁咪入第三间咯，第四间、再唔系咧唔食。 嗯， 嗱，你唔食豆苗可以食菜心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咪成日转咗食其他菜咯。 哦，因为都系贵啊，始终讲唔到啊， 讲唔到。喂，有阵时佢贵上嚟卅几蚊、四十蚊一斤嗰阵时候，我真系唉唔鬼食啦，真系。 以前咧，我僆仔時代，我又好中意講價，即係覺得，即係我就從好簡單，從自己著數出發，我又想要，但我覺得貴，咁咪講啊咁樣。而家咧就係我好少講價，好少。通常咧，譬如如果買一啲經常會去嘅鋪頭為例啊，咁我會去一次，去兩次，咁唔講啦。第三次咧，即係但每次都會傾偈喎，每次都會傾偈，但唔會講講價嘅。咁跟住再去嘅時候咧。我睇下你会唔会俾个优惠我先。 哦， 如果你唔俾嘅话咧，可能去多两次就唔去啦。 我又咁问我钟哥，如果你喺网上面买嘢咧，咁会唔会讲啊？ 即系呢个好问题。 系啊， 网上边等于超级市场，好多冇得讲嘅。 哦， 但系咧，有时候我会帮衬一次嘅时候，因为同埋网上另外阵间讲一个好处咧、即系帮衬一次，帮衬两次，第三次我就会开声啦。 即係等於我去正話講過一樣啦，即係第一次傾偈，第二次傾偈啦。咁第三次咧我就開聲啦，同埋咧如果喺網上咧，我都幾大膽一個幾大嘅波幅嘅。點解咧？最主要係因為見唔到樣啊，因為見到樣嘅時候咧，你會有好多嘢諗緊。 一見到樣，喺街市見到鐘哥，唔係嘛？你鐘哥都嚟講價，搞錯啊！ 首先就會大幅劈價，咁有啲試過劈到咧係。啊，咁你唔好再帮衬我啦，咁样又试过啦。咁、 啊、 但係呢有啲呢就好好嘅、不过呢而家最多嘅优惠有两种嘅，即係如果你讲喺网上啊题外话、有两种嘅，一种呢就係喺价钱上俾少少优惠，唔多、但係都会平咗俾你嘅，但係唔多、另外呢送返一啲嘢俾你，但係货品嚟嘅，即係譬如你买一件衫咁样啊，咁喂太贵喎，咁佢话平啲俾你啦，平咗啲俾你之后可能送对袜俾你咯。 哦， 因为有类近呢啲咁样嘅方法，令到你觉得舒服啲。 如果我买机械人玩具，我买左手，会唔会送埋右手啊？ 睇下佢有冇只多一只右手咯。同埋點解你要最初買一隻單一隻左手咯？ 我諗住你呢排鍾意零件啊嘛買， 其實係啱。因为我早排，因为真系又系买咗几个啲咁嘅碎，即系散件咧，就全部冇咗只右，冇咗只左手嘅，全部都系。咁就系因为买嚟即系自己中意拆拆冚冚咯，咁拆完呢个就冚落嗰度，咁样自己玩呢啲嘢啊嘛。 哦，系啊，上网揾下睇下会唔会有可以用黄金战士嘅 body 砌咗高迪安只手落去咯。 哇、啊，劲咁、啊、样，好啦，咁即系大家讲价就适随转变啦，中意讲就讲啊，但系。有时候调翻转头，又要帮个老板谂下咯，老板又帮啲客谂下，咁大家开心就得。 啱啊，啱啊，讲得啱啊，系啊。好啊，我哋转头再倾过，而家再见。 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百科， 歌仔都有得唱啊，唱啲乜嘢呢？蚂蚁亦要搵嘢食，系啦，蚂蚁咧系一种昆虫嚟嘅。不过你要睇，冇一只蚂蚁咧系孤独嘅，所有蚂蚁都系过住群居嘅生活。每只蚂蚁咧都有明确嘅分工，例如系蚁后、工蚁、兵蚁、侦察蚁等等。只要不过咧就只有咧就呢个蚁后有翅膀嘅啫。新嘅蚁后咧会独自离开，咁去繁殖自己嘅工蚁，形成新嘅蚁群。好啦，人类啊，有阵时都会好惊一种叫做军蚁啊。呢种蚂蚁咧系杂食性嘅动物嚟噶，啊，佢哋总系咧成群结队，咁啊会喺路上边一切都会食噶，而且佢哋非常之强壮嘅下颚啊，甚至乎咧可以食好大只嘅动物，例如猎豹。哇，你点谂到？蚁喎，猎豹喎，系咪？所以有阵时咧，唔同嘅物种啊，只要佢哋集合咗佢哋嘅力量咧，哇，真系大笨象叫蚁多嬲死象啊！系为咗生存，原来蚂蚁都不断进化，进化到有好多唔同新嘅技能。不过睇翻啦，全世界原来大概有咧就系16000种唔同嘅蚂蚁噶。好啦，你有冇见过蚂蚁倾偈呢？蚂蚁咧都会倾偈嘅，咁啊蚂蚁就会分泌一种特殊嘅化学物质，咁啊互相咧就系触摸对方嗰个嘅触角，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然之后咧就可以倾偈交流噶啦。例如讲下，喂，你屋企喺边啊？我屋企喺边啊？我哋嘅屋企喺边啊？咁佢哋嘅屋企又喺边呢？大多数嘅蚂蚁咧都会喺地下嗰度咧就建筑佢哋嘅房子嘅，喺呢个巢入边，即系蚁斗啦。蚁斗入面有好多个隧道，细细地嘅房间就是他们可以住的地方啦。而且啊，呢啲房间咧，咁啊一掘出嚟嘅时候，你会发觉哇，喺其实都几有格局噶、哦。啊，部分嘅蚂蚁佢哋中意咧就系住喺树上边，喺树上面啊筑巢嘅。喺呢个时候咧，树上面嘅工蚁啊吓，咁佢哋就会将树叶同埋幼虫嘅分泌。等等咧就编织埋一齐，咁啊造成咗咧一个嘅巢穴嘅。佢哋咧其实喺佢哋嘅屋企咧都非常之有技巧噶。头先讲过啦，哔哔哔哔哔咁样，佢哋就会喺度讲下啊，到底佢哋嘅屋企喺边度啊？除咗系哔哔哔哔哔问下自己同类之外啦，透过气味，蚂蚁亦都可以咧喺爬过嘅轨迹嗰度留低特殊嘅气味。呢条嘅轨迹咧就会一直延伸到佢哋嘅蚁斗嗰度。如果你立坏心肠， 我擦走晒蚂蚁留低嘅记号嘅话咧，蚂蚁系会唔识翻屋企，成为咗一只迷途孤雁噶啦。好啦，有啲人就话到，喂，蚂蚁会唔会肚饿，会挨饿噶？好少嘅，因为蚂蚁真系好勤力，佢哋经常都会储粮噶。食物充足嘅时候，蚂蚁都会好努力咁样储定一啲嘅粮食，即系等于佢哋嘅脂肪啦。呢啲嘅饥荒嘅时候，就有足够嘅身体能量去到应对啦。佢哋更加可以透过咧口腔嘅分泌物，将自己身上面嘅脂肪传俾其他嘅成员噶。呢样嘢技术真系好难得。你话如果我能够将我身上面嘅脂肪传俾其他人嘅话，你话几好呢？所以千祈唔好睇小任何一种细小嘅物种。他们有一些功能，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技能呢，是我们都非常非常之拥有的。今天我不能够将脂肪传给这么多位，但是如果都是想减下磅的话呢，都可以透过好好地行山锻炼一下自己的，看看今天行去哪里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啊，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志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喂，今朝我哋 朝早咁早真系都几辛苦你噶。 系啊，唔好话辛苦嘅，又有啲乐在其中嘅。系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因为我都山系人嚟噶嘛，我啊习惯咗咧，即系要呼吸啲好新鲜嘅空气。咁啊啱啦，啊我又中意呼吸新鲜空气，咁啊朝头早早起身咧，就算市区啊。啲空氣都好啲啊，係咪先？ 唔怪之我起身嘅時候啲空氣好似唔係好夠啦，俾你吸鬼曬啊！ 吸曬㗎啦，你要同我一齊咁早起身先搞得掂啊！咁但係除咗市區之外咧， okay. 即係市區係早起身有新鮮空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郊區嘅話咧，就幾時都係有新鮮空氣喎。今日帶我哋去邊度呼吸啲空氣先？ 今個禮拜咧，我哋去呢個香港島行下只青蛙嘅雞髀。 哦，青蛙只雞髀即係港島嘅東南面。 东啦，东去到南啦，冇错啦。咁、我哋应该听过小西湾噶，系咪？ 小西湾有。 咁啊，呢度搭车就大家好方便啦，唔讲话搭咩车啦，因为实在太多车，可以喺港铁站咧再转啲巴士啊、小巴就已经可以入到去小西湾运动场。 系。 跟住咧就有个叫做公园，有公厕，先解个手先，跟住我哋先再上山。咁呢段路咧就 温馨提示好啊！你呢个温馨提示，因为上到山之后咧，好难搵厕所啊。系啦，咁如果先去一去解手嘅话咧，哎啊，咁啊稳阵啦。 哇，你嗰日有读过书喎，我讲解手，你知我咩事喎？我最近小朋友讲话解手咧，佢唔系好明啊，咩解剖啊？佢哋听唔明我讲乜嘢。 唔系佢哋可能以为你讲解剖啊。 系啊，我先解个手先，佢哋唔系好明啊，咁样即系啊，我继续讲翻条路先。咁、因为呢段路以前咧系有个英军基地喺里边嘅。 嗯。 咁我哋行嗰段路咧，就系、以前啲军车啊运嘢嘅，咁啊成条石子路一路系咁上。 哦、 不过咧呢条路上嘅时候咧，因为暗斜，不过唔怕嘅，好多神运客都行呢段噶啦。咁、小心啲乜嘢咧？有野猪。 哦，系。 不过正常嚟讲咧，野猪见到人咧系会走嘅。 系，除非佢、除非佢食紧嘢。咁如果野猪食紧嘢嘅时候咧、你就唔好行过去，因为佢以为你抢食。咁所以都系新年时候都讲得啱，正常见到野猪嘅时候咧。你唔搞佢，唔好刮住佢，咁啊，佢又会自己走嘅啫。因为其实我哋对野猪嚟讲，我哋都系好大件嘅。 佢哋唔会理我哋噶，因为佢习惯咗。因为其实港岛区好多时候咧，野猪见惯咗人，佢真系为咗搵食，佢先至会越行越过，越行越过。 嗯， 反转头倒翻讲啦，可能系我哋嘅即系我哋嘅建筑，我哋嘅生活圈一路推到去郊野公园嘅边陲，咁佢哋就冇办法会我哋增加多咗接触咁解嘅啫。 系系，同意同意，系。 咁我哋不过系日后再讲啊，呢、這个课题十分之大啊。 嗯，系咯，我哋搵日你下次上嚟嘅时候，我哋又一齐讲下遇到野猪啊，咁又应该点咧？咁我哋讲翻呢条路先，小西湾运动场解完手啦。 系啦，解完手一路沿住条石子路暗斜咁上，好似认得今次段路就冇乜点样即系分叉路嘅。今日上到石子路嘅尽头咧、就有啲叫茶寮啊，系啲市民咧，啲神运客就自己啊，又可能攞笪地出嚟搭建咗个小茶寮，咁啊沿住茶寮嘅旁边咧，要条楼梯级上山。 哦， 咁啊楼梯级上山咧，就一路上到顶咧，就跟住落翻山啦。哇，今次段路好咪好似好简单咧？系嘅，但系好大挑战，因为要上暗斜啦，上楼梯级啦，因为咁多次咧，大家应该有翻咁上经验噶啦，细步上又得，啊轻微上又得，即系我哋啲听众已经水平好高噶啦，咁我哋出段路咧就挑战难啲。 跟住上完之后咧，就是、一个大楼梯急直落。 系 咁，呢个我哋今次拣呢度咧，可以一山两滩，先抢两个滩，系啊，落去大湾，诶、哦，大浪湾。 大浪湾。 咁因为我最近咧有一次就同啲客人啦，咁去大浪湾摊咗喺度，跟住哇好正啊！冬天嚟海滩都未试过，原来冬天海滩咧有阳光、风和日丽咧，太阳晒住就暖粒粒。 系啊，冇人叫你海滩一定系冲落水嘅，咁可以玩下呢啲，即系晒下阳光啊咁。佢呢个大浪湾系直头去到泳滩嗰个位噶嘛？ 系啦，啊，仲有少少嘢睇嘅，佢楼梯尽头之后咧有古石刻， 嗯， 系以前啲古文嚟嘅，咁啊喺个海边嘅啫， 嗯。 啲坑文咧，嗰啲螺旋文咁嘅坑文咧，即系一个几百年前嘅古石刻。咁啊，睇完嗰个石刻之后咧，就顺带经过烧烤场。 嗯， 啊，咁啊，提提大家，烧烤场咧系仲未开翻嘅。 系，唔好谂住去 BBQ 啊吓。 唔好啊，千祈唔好，跟住就好贵啊！呢、這个 BBQ 咗咁样十分之贵啊！呢、這个 BBQ 吓。咁我哋跟住就再过埋呢个泳滩之后咧，诶、如果我想休息唞下咧，有啲士多，有啲面食，咁、 嗯、 你可以帮衬下。好，仲有气力嘅话咧，我哋继续沿路经过石澳道嗰个高尔夫球场， 系 直出去到石澳后滩。 哦，就再向南行啦， 系啊，呢度咧就不妨睇睇，佢仲有个小地地，就系、是、嗰叫做巴士站。喂，咁咁巴闭啊！呢个巴士站，啊、原来系一个一级历史保物，即系文物嚟嘅，好旧噶啦。 咁啊，真系打卡位喎呢、啊 這 个， 即系旧到咧，我做僆仔嘅时候佢已经有噶啦。吓，当然我廿零岁啦，咁睇都好旧噶啦，佢已经。咁啊，诶，啲旧嘅即系古建筑，我都系值得去睇下嘅。 嗯。 系咯，捉得几好噶，咁啊唔讲唔知啊，讲咗即系你都未必会知。 系， 咁跟住呢段路咧就可以一路直去，去到前面条车路咧就转左， 转左， 系啦，转咗之后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我哋叫做石澳嘅后滩。 系，即系都系石澳泳滩一带噶啦。 系啦，咁呢个后滩点解有呢度睇咧？有冇听过南桥咧？ 有啊，有啊，有啊。 吓、啊，就系呢度啦。 哦。 咁啊，沿途咧就经过一啲即系有钱人嘅别墅啦吓。咁、啊、我哋唔系贪图富贵啊，只不过哦都系 欣赏嘅 啫， 欣赏下人哋嘅外观。 其实睇唔到呢啲围墙阻住咗。 系啊。 咁呢段路咧，其实好多人咧就会喺嗰度影婚纱。 嗯。 呢排都好多，因为天朗气清咧，嗰啲蓝到咧，真系。 同埋着婚纱又唔会话好热啊嘛，而家。 系啊，即系你少少白都冇，我先蓝到咁样嘅真系。 系啊， 跟住我哋就可以经过南桥咧，就出去大头洲。 嗯， 咁啊嗱，去大头洲呢度咧，就要沿路折返啦。因为大头洲又要介绍下，佢、 嗯、 除咗喺个南边可以望晒成个海一线天之外咧， 系 即仲可以睇下人哋爬石嘅。因为如果你周末咧，嗰度好多爬石啊、飞索啊，咁、哦、啊要提翻你哋小心啦， 系 唔好企咁出。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又欣赏下人哋爬石嗰啲风采啦，呢、這个。 冇错冇错，有机会我哋可以同啲听众搞下啲咩活动噶吓，有啲 系啦。如果而家要爬石嘅，就大家就唔好自己去啦，爬石危险嘅。 系真系唔好，系啦，爬石好危险嘅。 搵阿 Sunny Sir 啦吓 ，Sunny Sir 有帮你办法搞到噶啦。 我哋唔好卖广告住。 唔系咁呢个系你资格嚟嘅，咁都要讲翻嘅。 好，跟住咧，我哋就沿路折返之后咧，就可以喺翻石澳，因为有啲小摊档咧。啊！嗰啲炸鸡髀啊， 正啊，正啊！ 其实最邪恶啦，我行一日烧几多卡，你都唔够啲鸡髀一嚼就搞掂啦。 系， 咁佢周末周日咧，佢就会有啲小巴咧。 嗯， 嗱、啊，不过要提一提先，如果揸车嘅朋友咧，你唔好谂住礼拜日咧，呢、這个停车场系会开嘅，停车场通常咧就会封咗嘅。 嗯，就留翻俾啲公共交汇处 系啦，冇错。冇錯，咁留意翻呢樣嘢啦。咁啊，你知啦，周邊路邊違泊咧，又都幾貴下噶，都 咁啊無謂啦，同埋阻塞交通本身都唔好嘅。 啊，咁啊，今日呢段旅程咧就輕鬆簡單。 係，咁啊走嘅時候最終會喺點樣離開好咧？ 嗱，喺翻我建議就有兩個地方嘅，一個咧你第一個攤行完，譬如大浪灣搞完咧，咁有啲小巴過翻去石澳，或者有啲小巴咧就會直出翻去柴灣嘅。 嗯，咁啊大家可以 唔係、我想去石澳。咁石澳咧都有个九号巴士，稳阵啲啦，我觉得行多大概30分钟到啦，去到石澳，咁就可以坐翻架巴士出翻去筲箕湾。 筲箕湾嗰边，咁啊就轻轻松松，咁啊度过星期六日，咁啊望下啲靓景啊，海天一色嘅风采。 筲箕湾仲可以落去东大街，东大街有大把嘢食。 正啊，真系识介绍，真系要揾 Sunny Sir 好啊，我哋下个星期再揾你，唔该晒， 多谢， 拜拜。 Thank you, bye by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 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礼。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没有计划加入美国等其他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马克龙认为外交抵制方式没有明显效果，如果要达至明显效果，可以选择全面抵制，不派运动员参赛，或者改以更有效的行动去改变。法国教育部长较早前表示，体育部长马拉西内鲁会出席冬奥仪式。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先后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新西兰以疫情为理由不派官员出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澳英加利用奥运平台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必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同样会看到北京冬奥成功举办。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一对著名影星夫妇点解会被视为政治犯呢？未经审讯就被关押。 香港英籍时代，1967年一场劳资纠纷升级至警民冲突，再演变成反英抗暴、反殖反帝运动。被标签为左派影星的傅奇、石慧，因为参与港督府抗议示威被捕。 报道指当局未有依照一般惯例将他们带上法庭。消息又指傅奇和石慧是被警方政治部人员所拘捕及拘押。 1968年3月，傅奇、石慧夫妇差点被递解出境，并坚持留在罗湖桥不肯离开。据当时报章报道，傅奇说，香港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有权在香港居住。 内地政府亦都拒绝递解他们夫妇二人过境，于是他们又被带回去白屋，分别继续拘押多7至9个月才获释。 报道提到的白屋正式名称是域多利道扣押中心，自上世纪60年代被政治部用作羁押政治犯，拘留过几百人。 政治部在1934年成立，负责反情报、政治监视等任务，架构隶属警队，实际由英国军情五处直接管辖。80年代全盛时期有超过3000人，回归前在1995年解散。 据警队前高层人士透露，以往政治部秘密行事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国家安全。 六七事件当中，傅奇、石慧夫妇等52位知名左派人士虽然没有被起诉，但是就被断定对港英政府有威胁，被政治部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关押在白屋独立囚禁。 有被囚人士忆述，房间面积大约是4尺乘4尺，有一张一尺阔的木床，没有厕所，有强风机，天花板装有大射灯，会令人无法分辨昼夜。 白屋2010年被评为3级历史建筑，但是这段英籍关押政治意见者的历史就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 Tiffany 廖希彤，香港人，我嚟咗珠海发展两年。 Tiffany 同丈夫由上海嚟到珠海生活，佢哋同合伙人一起创立咗国际幼稚园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们在珠海经营幼稚园的种种点滴。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三十五分，南华 U 十六对佳联元朗 U 十六。今晚八点三十七分，南华 U 十八对佳联元朗 U 十八。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七点十分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吓，咁啊，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权喺星期五嘅早上陪住你哋，咁啊，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候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都先睇睇咁出面十九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浩之外啦，咁啊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今朝嘅交通咧，睇你嘅面色咧，我估出面交通一切好好喎， 系咩？我个面色好红润啊，因为 你戴住口罩啦，咁啊都感觉到嘅，系好好定唔好啊？ 好冇啊，都 OK 嘅， 好 啦，开股啦，咁就见你好似睇相咁样，咁啊先讲下啦，咁啊有两个爆水管嘅，土瓜湾咧两个都喺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啦吓，木厂街慢线系仍然封闭嘅，咁中线就开翻，但系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近住木厂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码头围道咧都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月上乡道的慢线都是封闭。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都开始是车多了，车龙就排到骏景园嘅。咁今日交通就是这样啦。 哦，咁交通都是算是正常嘅，即系正常嘅车龙啦， 系啊， 咁大家就小心驾驶啦， 系啦，恒常嘢啦，咁啊，大家小心就 OK 噶啦，驶得万年船啊嘛， 嗯， 嗱，咁不过咧，小白今日讲样嘢啦，礼拜六日咧就有一个比赛，知唔知系咩啊？ 系咩比赛啊？ 嗱，就系呢个渡海泳比赛 哦，阿 O 都成日讲个渡海泳， 系咩？ 系啊， 佢有冇参加啊？ 佢冇啊，佢參加嗰好似係單車嗰個嚟㗎，係啊， 哦，係喎， 遲啲單車嘅時候，啲交通措施你又同佢講下。 係，我哋都有啲資料同大家 update 下。 係啦，你講下呢個游水嗰個先。 好啦，講下游水啦。咁游水呢個渡海泳嘅比賽咧，就會今個禮拜日去進行啦。咁呢個比賽咧，咁啊當然有啲交通嘅配合啦。 嗯。 由今個禮拜日開始咧，就係12月12日凌晨0:30開始咧，至到下晝嘅1:00啊，即係同一日嘅下晝1:00啦，就會係封咗一段嘅。 博览道东近住金紫荆广场对外嗰一段嘅。 哇，都差唔多过12个钟头噶，封咗。 系啊，即系凌晨封到下午啦，咁样。咁啊，所有车咧到时就行唔到呢一段嘅博览道东啦。咁有啲嘅巴士都会系褪一褪位啊，改一改道咁样。 巴士站啊？ 系啊，巴士站咁样。咁啊，同埋有啲嘅公众码头咧都会系冇得用啦，即系喺九龙区嗰边咧就会冇得用三号、四号、五号嘅登岸梯级。咁另外咧就喺湾仔嗰边咧，亦都系唔能够用嗰个嘅会议展览中心对岸嗰个登岸梯级啦，同埋星光大道嗰个登岸梯级咧都唔能够喺嗰一日，即系喺今日，唔系应该系星期六，听日就呢两个梯级咧就唔能够喺听日嘅上昼九点至到12号下昼1点用噶啦， 系 就会封咗系咁样嘅。咁我觉得咧呢个渡海泳咧，除咗有啲封路啦，另外搭船都要留意，因为咧即系始终喺个海度进行啦，咁所以船都受到影响嘅。咁咧就系嗰一日比赛嗰日啦，12月12号星期日当日咧，有一啲嘅有两条航线，就系包括湾仔至到尖沙咀呢一条啦。上昼比赛之前咧，最后嗰班尾班船就会系7:30开出嘅。 系 上昼 喺边度去边度噶？ 就系湾仔去尖沙咀，上昼7:30咧就会开嗰一日，即系嗰一个比赛前嘅尾班船啦。咁然后个比赛完咗之后咧，大概11点啦，上昼11点就会复航啊。咁样咁另一条咧就系中环至到红磡，咁啊同样啦，那个比赛之前嘅尾班船咧就会上昼7:30就会开，咁然后都系上昼11点就会复航嘅。咁不过都系啦，佢系要视乎翻嗰个比赛究竟搞几耐啦。咁然后咧先至即系咪真系11点咁准咧就唔清楚。咁但系咧到时候都要留意翻，可能最留意系船公司嘅宣布咯。咁样咁啊搭船嘅朋友咧就留意翻啦。 有冇话个比赛啦？咁啊礼拜日嘅时候，港铁啊或者巴士啊，会唔会嗰啲班次方面会有啲调整啊？ 啊呢、這个咧就未有呢个特别多嘅，即系唔同之前嗰个马拉松咧，又会好早开车，即系地铁嗰啲咧，港铁啦咁样。咁呢个就冇话会加密嘅。咁但系因为可能点解咧？佢喺上昼8:30开始，咁啊始终即系都唔使咁早， 都已经起咗身啦，系啦，起身嘅都会起咗身啦， 系啦，都应该会赶得切去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会系 OK 啦。同埋个人数唔系太多嘅啫，1500个参赛者，咁所以咧就应该都容易搭到车去到咯。咁样 系咁样。一般市民最主要留意嘅咧就系嗰个嘅船啦嘅时间，以及咧就系佢喺部分嘅一啲叫做巴士站会有机会喺嗰一段嘅时间咧就稍微暂停服务一阵间。 系啦， 系啦，咁啊，游完水之后恢复翻正常噶啦， 正常噶啦，系啊，即系几个钟啦吓个比赛嗰时，咁不过咧都可以提一提各位参赛者，就系咧因为嗰一日嘅气温都比较清凉啲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嗰、那个应该系咁讲，嗰个举办嗰个主办方咧就建议大家咧就系、是要准备一啲嘅保暖嘅衣着咁样啦，即系泳衣可能都要保暖啦， 系啊， 系啊，咁同埋原来有个规矩咧，呢样嘢我都唔知嘅，佢就系话咧原来喺个比赛之后50分钟之内咧唔能够游晒成个航嗰个全程啊， 就叫你上船走啦， 系啦，就会叫你一系就弃权，一系就上船，咁咧就然后就会 弃权咪即系上船咯， 唉，佢可能俾你拣咧，冇咁样衰咧，咁不过当然啦，即系都系睇翻自己嘅能力啦，咁佢但系会记录你系未完成赛事噶，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呢个我自己本身唔知嘅呢个规矩， 咁都啱嘅，即系譬如马拉松佢都有最后嗰条 line 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即系真系唔掂啦，咁佢都会叫你上车走啦。咁冇理由你阻住个维港噶嘛？ 系咁系，因为无谓勉强啦，同埋吓，即系有时候都要量力而为。 啱，按照自己嘅能力去到参加呢个比赛啊，咁亦都希望各位嘅建议啊，比赛嘅建议，大家发挥得好啊。 系啦，加油落攞到个佳绩翻嚟啦。 系啦，嗰个凉凉地啊，咁啊，真系要有啲谂下保暖嘅方法先得啦。 系啦，就系咁啦。 系啦，准备定心茶喺终点嗰度咯。 系啊，尖沙咀应该派啦，搵啲人喺度， 唔知啊， 主办方系咪？ 系啊，俾啲爱心心茶啊嘛，人哋可能有啲选手中意。 哦，爱心添啊，冇爱心得唔得噶？ 冇爱心会留翻俾你啊！ 哦， 系啦，喂，唔同你讲住啦，我等咗好耐。好啦，阿欧，交通唔系交通讲完啦，天气到你啦。 我都好有爱心嘅，对住 Toby 系啊。 啦， 我食个爱心早餐啦 ，Happy Friday 啊！嚟到星期五啦吓，好不容易啊，咁啊嚟到星期五，天气都几好啊吓。继续鸟语花香咁喺广播道呢一度啦，蓝天白云亦都睇到嘅，太阳出咗嚟啊，又暖翻啲咯，好似比琴日系咪啊，都系有10几度嘅气温， 19度啊而家， 系咯，19度好似即系都系秋天咯，你唔能够讲喂冬天，讲真，如果我哋试过有啲冻嘅时候，系朝头早 around 呢个时间报天气咧，系得10度啊，11度 系啊，都话啦，即系前几年咧，咩大帽山结冰啊，我谂阿 O 都记得啦。 系啊， 嗰阵时哇，嗰派真系冻到提提震啊。其实而家你见天文台读新啲天气报道咧，我哋都系话清凉嘅咋，都系。 係啊，所以暖和啲都係好嘅。咁啊，因應翻頭先啊 Toby 講嗰個啦，杜海泳啦，咁啊，大家啲水就暖啲啊，游都游得快啲啦，希望啊幫到啲選手們啊。咁啊，記得唔好逞強啊。我都知道嗰千幾名嘅杜海泳選手其實已經有個 water test 嘅啦，有個水試過咗，跟住先可以游嘅，即係證明佢哋係有能力嘅。不過有陣時都係啦，俗語話齋，欺山啊莫欺水。咁、有陣時即係水流急啊，或者嗰一日狀態唔好啊，抽筋啊，你記得即係舉手，哎唔有事啦 ，sorry 啦，搭船啊搭船。嗱，面子係緊要嘅，身子更加緊要，我覺得。咁所以即係你留得今次游水在，哪怕冇水游咧，係咪？ 啱啊！ 即係泳手們啊，都要注意，同埋多做啲熱身啦。我知道咧，有個別嘅泳手都會去參加，不過就冇早嗰一兩年咁大名啦。譬如即係阿 Stephanie 啊，即係歐海純啦，係啊，或者小方啦，之前都有玩過啦，即係方力申咁。但係今次好似兩位都各自有啲工作啊，未能參與。不過何思培都好啊，線上幫大家打氣啊嚇。即系你都想游到香港女飞鱼咁快？ 何思培喺欧洲嗰度游紧啊，因为佢 系啦，佢有佢游佢嘅世界杯，你有你游你嘅杜海泳啊！大家长身健体咁就 very good 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阿 O。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星期日嘅日间系温暖，咁啊，下星期一咧天气转凉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嗱，我就好记得咧，你上个星期就话要同我哋讲下啲关于演唱会嘅事嘅。 系，咁咧，其实咧主要都系讲红磡嘅体育馆啫。系啦，点解咧？因为红磡体育馆咧系香港演唱会文化咧个代表性嘅地方嚟噶嘛， 绝对系啊！ 如果冇咗红磡演唱会咧，喺呢个红磡体育馆咧，香港嘅演唱会文化咧就一定都唔好话咁咧兴盛嘅。系啦，咁咧我咧就啱啱就喺嗰个年代咧，就80年代， 系 啱啱香港个演唱会文化飙起嗰个时候咧，我就喺红磡体育馆咧就经历咗咧我好多嘅日子入边嘅。因为读书嗰个年代咧。我就喺嗰度咧做兼職嘅， 系哇，咁你應該知道好多秘密喎、 啊。成日喺度睇演唱會啊，咁所以咧咩明星啊，咩佢有啲咩變化，舞台點樣設計啊，點樣進步咧、啊，進展啊，多咗啲咩音響效果，多咗啲咩特技咧、啊，咁我都好深印象嘅。不過講真，嗰、那個最深印象咧，都係啲歌迷。咁嗰時歌迷咧，真係好犀利，好熱情嘅。 係。 咁啊，紅磡體育館咧。咁就有个叫做后门嘅地方嘅，咁、差唔多所有热情嘅歌迷咧都知道后门喺边个位嘅。咁点解佢会知咧？因为咧，第一演唱会开始之前咧就一定有个拜神仪式嘅。咁拜神式咧一定喺个后门举行嘅。因为嗰后门就系咧啲演员啊、歌星、乐手啊、舞蹈艺员啊，所有出工作人员啦、出出入入嘅必经通道。咁就喺嗰個位置拜神啦，咁啊啲娛樂記者啊影曬相啦，必定有呢幅相噶啦。 係啊，我哋都成日見噶啦，如果睇報紙嘅話。 係啦、啊，冇錯，一定係嗰個位噶啦、就應該就係喺黃閘喺下邊嘅。 係 啊，因為成個體育館咧主要分為四道閘，就黃、藍、綠、紅咁樣啦。啊，好啦，喺黃閘下邊，好啦，咁咧嗰啲咁啊，由於嗰度係一個主要通道啦，咁當演唱會完結咗之後，或者演唱會開始之前，歌手入場咧。都一定傾喺個門口噶嘛， 係 好啦。咁歌手入場咧，就可能好早入嘅。點解咧？要可以避開曬啲歌迷啊嘛，唔使佢哋圍住入唔到去啊嘛。 同埋又要彩排咧。 同埋咧冇錯啦，因為啲歌手個都好專業嘅，一早就已經去到做彩排啊，做曬所有即係安定心神啦、啊，準備出場啊咁樣，我哋做曬好多嘢噶啦。 係 好啦，但係咧最麻煩就咩咧？就是、走嗰刻啦。你知啦，哇！聽完個幾兩個鐘頭演唱會，個個都嗨曬 啊！係啊，情緒高漲，唔想走啊！係 啊，咁啊，所以咧，嗰啲歌迷咧就一窩蜂咧，就好識門路啦，就堆曬去後門嗰度等。哇！堆到去水泄不通。如果睇到嗰套戲《金枝玉葉》嗰套戲，你就知即係有呢個情景出現㗎啦。 係啊， 咪所有歌迷全部堆晒喺度，根本个歌手系走唔出去啊！ 嗯， 咁就靠咩咧？就靠啲保安人员咧，就拦开佢哋。 系， 好啦，但系有时拦唔到噶，点解？实在太多啊！ 系啊， 太多啊！咁唯有就咩咧？走避道。 嗯，真系有避道呢一件事嘅。原来 嗰阵时咧，其实咧好多外边啲传媒咧都传出边体育馆就叫避道。 嗯， 呢个避道咧就等嗰啲歌星咧可以咧神出鬼没、不知不觉咁样离开嘅咁样嘅。 系。 咁有啲甚至讲咧话咧，嗰条避道咧通咗落下边架火车轨嘅。 咁犀利。 系啊，其实有嘅。 哦。 其实有嘅，不过系唔会用嘅。 嗯。 真正嘅避道咧，其实咧就喺另一边。即系南闸嘅地下， 系 嗰度咧，其实咧就咩咧，系红磡体育馆职员嘅进出道 哦， 系啦，咁嗰度咧就通常咧就啲人就唔会留意嗰度，因为嗰度平时都闩晒门噶嘛，系佢职员离开啊，做工作人员离开啊，咁、咧我哋收工啊咁样咧，先行嗰度嘅啫嘛， 系 咁咧，我啲歌手如果前边出唔到啦，太挤拥啦，咁嗰啲人员觉得喂有危险、啊，或者系真系搞唔掂咁样啦。於是乎咧，就由嗰條避道咁啊，開架車靜雞雞就去咗後邊，跟、住由後邊本來走離開啦。 係、所以呢個就係所謂嘅避道啦。係 啦。 不过讲起演唱会的文化，其实我想真的最大的明显变化就是那个票价啦，即由以前去到现在真的很夸张、啊。 我太太没看演唱会了，现在几钱了？ 现在可以去到四位数字的了，最靓的飞。 哇我八十年代开始在那里真的做兼职的时候。 嗯。 最便宜三十。咁咧，咪成日聽嗰啲歌聲嗌，喂，山頂嘅朋友好嘛咁樣嘅。 我第一次去睇演唱會都係坐山頂嘅。 山頂就大斜位啦。 係啊。 大斜位最高嗰幾行啦，三十。 嗯。 最快冇嘅。 係。 點解咧？因為咧座位少啊嘛。 嗯。 咁咁所以咧就價錢低啊嘛，所以就好快就俾人吸收曬啦。 係啊。 係啦。咁誒嗰陣時咧最貴咧都係大約係180蚊度。 嗯。 啊，握手位嘅啦咁樣。咁啊，唔知而家咧话动辄过千咁样，真系已经好，真系实，我已经睇唔到，冇睇好耐啊，所以好呕。仲有啊，讲起飞仲有一样嘢喎。 嗯。 嗱，而家咧喺红磡体育馆买飞咧，就清一色都系咩？就系嗰种划一嘅嗰种咁嘅门票啊嘛。 系啊，电脑票啊，出飞嗰啲。 电脑飞啦，冇错啦。以前唔系噶，以前每一个歌手咧，佢哋嘅飞咧都系独立印刷噶。 哦，系啊。 是有不同的设计啊，相片啊，好靓噶，系可以用嚟收集噶。 系系。 去到一段时间，我唔知几时开始咧，先变咗电脑飞咧，就变到咧好枯燥无味啦。 系，全部都系嗰只色。 个飞咧，基本上就可以当艺术品咁咧，系收起嚟嘅，就唔知道有冇人收起啦。 嗯，应该有嘅，唔怪之咧，以前啲人咁中意收埋个票尾啦。 系啊，票尾啊，系啊，票尾就系佢喺后边嗰部分咧，仲有时就即系有啲相啊，有啲画咁样噶嘛，好有艺术感噶。咁啊，就真系最有收藏噶，系啊。 嗯 就是咁样啦。 不过讲起演唱会咧，我相信即系除咗呢一啲外在同埋内在嘅秘密之外咧，大家咧留喺心目中嘅咧，永远都系自己偶像嘅歌星，同埋每一场精彩嘅表演入边所发生嘅事啦。 系啊， 嗱， 咁啊里边有好多嘅场面咧，其实咧喺我眼中咧都好深印象嘅。 系 嗱，譬如话某位女歌星嗰条超级大嘅裙里边捐啲靓仔出嚟啦。 系啊，系啊， 喺、喂，讲真喎，喺我喺现场睇，我有时我哋冇睇彩排唔知噶嘛。 系啊。 突然间变出嚟，我哋都愕然嘅，啊，都愕然嘅，都好正嘅。嗱，譬如话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唔系好中意玩荧光色嘅， 系啊系啊， 系啦，红磡体育馆系最早玩荧光色嘅， 嗯， 最早玩荧光色嘅，荧光发光嘅嗰啲衫，突然间打紫外光灯， 嗯， 咁咪出现啲荧光色咧，喺红磡体育馆最早出嘅， 系 咯，咁样啦，飞面台啦，开、以前通常都系三面台嘅啫嘛， 系咯系咯。越来越多嘢啊！我谂咧，即系喺演唱会入边咧，都会有更加多唔同嘅惊喜带俾大家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值得支持香港艺术发展。即系就算音乐会好、演奏会好、演唱会好，都有唔同嘅地点可以俾到我哋去做呢啲嘅娱乐啊！希望继续多啲发展咯。 好 啦，今朝早唔该晒嘉哥。 嗯，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希望你都系拖住伴侣只手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咧，就系迎接今天嘅工作啦吓。7:28嘅时间，出边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天大致天晴啦，咁啊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今日咧可以提提你，都系上升到去到23度嘅啫。下个星期一咧天气咧就会开始转凉噶啦吓，咁所以啲冬天嘅衫咧可以继续 keep 住喺度先啦。今日是12月10日星期五，农历11月初7，适宜嫁娶、祭祀、祈福、开光、出行、解除、入宅、迁徙、入殓、破土、收坟、立碑。 今日有不同的事可以做、哦、 日日都可以做不同的事的。忌伐木作梁、动土、安床、破土、栽种、造桥。 如果要做点算好？ 讲过好多次啦，轻松咁做。今日都系失物寻回日， 我会多加小心，唔好唔见嘢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宣布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尼加拉瓜外交部分别以西班牙文和英文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会再和台北有任何接触或者官方往来。尼加拉瓜和台北断交之后，和台北有邦交的国家只剩下14个。另一个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特罗在选举期间曾经说支持和北京建交，令洪都拉斯和台北的关系备受关注。美国召开1年2日的民主峰会，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过去10年间全球民主和普世人权水平不断倒退，批评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扩大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拜登强调民主并非原理，但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加强自身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美国亦都要以身作则。全球大约100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获邀参加峰会。中国和俄罗斯未获邀请，台湾地区亦都在名单上。中国外交部批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无关国际公义，而是服务美国私利；无关全球民主，而是维护美国霸权。批评美国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政治操弄，即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部门主任奥布赖恩说，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呼吁国家可能会加强囤积疫苗，令全球疫苗供应再度变得紧张，令缓减新冠疫情的工作变得复杂，认为囤积疫苗无助对抗疫情大流行。另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说，正是密切关注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力，现阶段仍然未有足够数据说明现有疫苗能够有效抗击这种的病毒。当局正是收集这方面的证据，有需要的时候会采取果断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一周大事回顾啊！ 今个星期大事回顾咧，咁啊多嘢睇啦。足球啊大把啦，咁转头同阿 O S 一齐睇。咁啊先望一望咧，就系羽毛球世锦赛先啦。咁啊都受到呢一个嘅，但呢个唔系同疫情有关啊吓。咁啊就同呢一个地狱赛程咧系有关嘅。 我见阿郑雪啊，同阿俊文系咁打， 慢慢打啊嘛，系啊。因为东京奥运之后咧，其实羽毛球国际赛事咧，咁啊真系可以用全面重启啊。咁啊而搞到而家咧，就都好多嘅顶尖赛事同。埋頂尖嘅球手咧，都應付不下，咁啊導致咧都有幾多名嘅頂尖選手咧係選擇退賽。咁 啊， 其中係啊，其中見到譬如印尼隊咧，更加係全隊退出啊，即係你有比賽都唔打啦，咁樣算啦，唉，真係搞唔掂啊，咁樣。甚至乎咧，即係連埋日本嘅選手啊，桃田斗咧，都覺得喂，真係辛苦啊。運動員咧，去到呢啲咁世界級咧，好老實講，好少嗌辛苦嘅。即係佢哋上到台嘅時候，佢哋真係攞咗牌啦。佢會同你講，我訓練嘅過程好辛苦。但係佢哋都係會把握每一個咧可以爭取勝利嘅機會。 冇錯啊， 因為影響咗排名嘛。咁排名亦都影響咗佢之後嘅比賽到底可唔可以參加噶嘛。連佢哋都話：喂，賽前真係好辛苦， 唞下先， 唞下先， 唞下先。 你個運動員唔驚啊？佢密集嘅賽程，但係佢哋最擔心就係受傷。如果佢只係諗住個排名，諗住去不斷贏，但係整傷咗自己嘅身體，其實佢哋都有數得計。 其實日本一哥咧扯頭爛話唔玩咧，可能賽會或者舉辦方咧都要諗下係咪真係需要咁密集，因為嗰個係一個兩刃刀嚟嘅，意思係咩咧？你唔玩啦，即係啲星級球員唔玩啦，入座門票就收唔到啦，冇咁叫座力好大啦，跟住轉播權又冇咁勁咯，因為哇，你諗下強強強喺個叫做比賽場合嗰度出現，有得打街多人睇啦， 梗係啦。 喂，但係唔係全部二三線球員，咁我都唔睇啦呢啲戲碼。咁所以即係其實啊，日本一哥今次都做出一個相對 姿態嚟嘅， 俾到一啲或者所有嘅羽毛球運動員。停一停先， 系啦， 因为我自己有follow 阿郑雪同埋阿俊文嘅 IG 咧，我真系见佢 all time 都系喺个比赛，咁比赛系咁隔离，系咁隔离。 其实睇翻咧，即系阿邓俊文同埋郑雪咧，佢哋由10月19号嘅丹麦公开赛去到而家啦，已经连续出战咗6站嘅赛事。 系啦，十月一路打， 而每一站咧，佢哋只系得几日至到一个星期嘅时间咧，去到休息嘅。 系 咁啊，之前阿郑雪亦都即系受到膝头哥伤患影响咗表现啦。咁所以你即系睇到咧，嗰个羽毛球嘅赛程咧系辛苦啊。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俾佢哋休息一下，就真系个赛程俾佢哋休息， 冇错、 啊，而唔系佢哋自己话唔玩住。呢样嘢咧就好紧要嘅。好啦，咁啊，头先都话足球有好多消息啦，咁啊又未睇到喺英超嗰啲嘅消息。之前咧，咁啊望一望咧，日本 好啊。 咁啊，日职联方面咧，大家都知道三浦知良咧，咁啊一位非常之老练嘅， 仲踢紧噶嘛，系嘛？ 仲踢紧啊！不过三浦知良今年就54岁啦，咁啊佢仲有出场噶吓。不过咧，佢之前嘅时间就宣布咧就离开 FC 横滨啦。咁啊离开球队，咁但系并不代表佢退役。咁啊而且咧，佢而家喺话到自己唔玩呢个 FC 横滨之后啦，即系J League 啊，顶级联赛日职联嗰个佢就唔玩啦。咁但系咧有好多譬如 J2 啊。J 三啊，叫做 JFL 好多唔同嘅聯賽球隊咧，向佢招手喎、 啊。咁嚟香港踢波咯，香港嘅球迷都好中意三浦知良啊。 其中有啲嘅球隊咧都係大熱嘅，咁其中一隊咧球隊啊，06得分者啦，咁亦都提出個正式嘅邀請。咁啊睇翻呢一隊球隊嘅主教練係邊個咧？三浦知良嘅哥哥，三浦太年，咁佢呼声最高啦， 兄弟连线啊，呢啲叫做 系啦，即系我直接问你啊，细佬你踢唔踢啊？咁样，阿哥呢场我想踢咁，你搞掂。 系，不过头先嗰队波啊，可能即系喺 J 三啦，低组别少少， 低组别少少， 去到 J 二咧，可能心机旁边嘅听众偶尔有啲电视台都会播下啦，呢啲比赛， 系啊系啊， 所以就即系可以一睹三浦知良嘅风采，成日都用呢个嚟做例子啊嘛。 因为其实睇翻上季咧就。系得 FC 横滨喺联赛上面，佢就上阵一分钟啦。咁呢个即系亦都好明显系一个象征式嚟嘅。咁啊刷新咗咧就系最年长上阵职业球员嘅纪录啊。咁啊好老实讲，喺唔好话系咪呢一个国家嘅文化尊唔尊重前辈啊？你见到50几岁佢仲落场踢波，佢落场即系一分钟系嘅。 我唔会铲佢咯。 系啊， 我如果有得射，我都俾佢射咯。 系，我都系咁样觉得嘅。不过即系都好敬重三浦之 男啦， 国宝级嘅球员。我僆仔就睇佢啦，即系 个个僆仔都睇佢啦。 日本最强嘅一个足球员，虽然佢就唔系算喂喺欧洲揾食，大把球员显赫啲啦。依家今时今日，哇，好多日本嘅球星都踢紧德甲啊，最顶级嘅球队啊，等等啦，或者旧时踢英超啊，等等啦。咁啊，但系佢真系襟。to first 咯，有陣時做傳奇，即係做 legend 咧，你一定要係前鋒式啊，即係呢啲就係、是叫做留歐嘅前鋒啊嘛， 同埋要懂得咧去到成就後輩咧，先至會令到人覺得咧係值得尊重啊。 冇錯冇錯， 喂咁啊，咁有消息啦，呢個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見到頭版嗰度，當然有話到譬如巴塞 留歐，留歐嘅消息梗係要講下歐聯啦，係咪先？ 係啊， 喂，巴塞就好耐未試過。冇得再晉身下一 round 嘅賽事，講緊就係歐聯啦。咁啊，巴塞羅那咧喺08至15年期間咧，領先全球嘅呢、這個踢法啊，即係用地面傳送嘅踢法啦，被譽為地上最強啊。但係喺之前啦，即係今個禮拜嘅E 組嘅賽事，最後一輪咧作客啦，再吞拜仁慕尼黑啊三彈啦，最後咧第三啊淪落咧被踢呢個歐霸嘅啫，冇得踢歐聯啊，係21年來咧首次分組賽出。局啊咁样， 佢有冇好似冇踢过欧霸噶嘛？佢哋 21年之前 有踢 过 欧霸哦， 21年之后 都唔叫经验噶啦，呢都唔系叫经验噶啦。 再踢咁，总之即系出线嘅咧，就系 E 组出线就系拜仁啦，同埋奔菲加，巴塞就出唔到线。咁啊，曼联同埋维拉利尔都出线啦，喺 F 组方面，祖记同车仔啊喺 H 组就出线啦。法国球队啊，法甲球队啊，里尔同埋萨尔斯堡咧 G 组啊出线啦吓。咁啊，反而西维尔啊麻麻地，佢真系踢欧霸踢得好啲，被誉为西维尔杯。始终都是西维尔的天啊， 真系好奇怪哦！ 西维尔都系踢翻 你，你佢踢欧联佢系搞唔掂， 系啊，搞唔掂， 不断踢欧， 因为佢 个踢得几好。 佢个组咧其实弱嘅支组，讲真，即系你冇列强啊。嗱，里尔讲真，法甲嘅联赛唔算欧洲最最最最最顶级啊。第二，萨尔斯堡亦都只系一个我觉得颇好嘅球队啦，唔能够话好差。咁你同组和夫斯堡今年喺德甲嘅成绩系 O K， 不过佢又唔系专心踢紧欧联，咁你西维尔其实出线好容易啫，佢都搞唔掂，所以我有少少拗头啊吓。 佢系咪特登转战欧霸噶？ 佢特登噶，可能 佢揾啲上司睇过，其实佢本身就系利踢欧霸。 可能我要巩固翻嗰个西维尔杯，要用翻自己嘅名咁。 传说啊嘛，要造就自己球队嘅传奇佢哋。 但系冇嘅，小白有阵时咧，即系踢波咧，有阵时都系要靠嗰个 luck 嘅。 系啊， 即系好多时候你有一球波入同埋唔入之间。技術係重要，有陣時 VAR 又判到，有陣時越位判到。 你諗下，大腳斬入去當個底線傳中啊！老實講，有陣時有幾下風喺上面吹下吹下，吹到個波落去你只腳嗰度，你點知啫？ 唔係吹到落腳唔緊要，吹到落對方隻手嗰度，你點知啫？跟住點啊？12码咯，十二码点啊？一系入，一系唔入，咁咪领先对手咯。即系有阵时足球你真系冇得话唔讲运气。我自己都觉得踢波好多时候都系咁嘅情况啦。讲紧嘅运气，好多升级嘅球员有阵时都讲啊。其实伤患咧，都系你球员入面嘅一个成就解锁。意思系咩咧？有好多球员伤患之后咧就越踢越差，有啲球员咧伤患之后咧可以咧继续重拾雄风咁样。但系更加多球员咧就系、是。可以避過傷患， 係 避過傷患咧，係作為球員咧必修嘅一課嚟。 係啊， 我記得咧，啱啱我成長嘅年代咧，美斯未被譽為新金童嘅。美斯咧最叻嘅最叻嗰一方面咧，除咗盤扭好叻啦，傳送好嘅足球智慧啦，佢受身好叻。咩叫受身咧？就係佢撳落地下撐翻自己嗰一下好叻咯。即係人哋佢身材咁矮小，你西甲好衝撞性噶嘛。譬如有個高大嘅即係沙士奧拉莫斯咁樣大到侍衛，哇一嘢鏟爆佢咁樣，咁佢就可能。冇得攞金球獎噶咯， 收山腳噶， 佢就收山噶咯。咁但係佢第一識得避，第二就算鏟低咗，佢即刻用手撳翻自己起身，跟住再盤扭再踢。呢個就係美斯驚人同埋運動智慧同埋運動反應力嘅一個地方。 所以好多人都話咧，當你踢波嘅時候，你要識得懂得去到避免受傷先。咁就成日都話你唔受傷，你先可以繼續踢落去。你受傷，你譬如你斷咗十字韌帶嘅，咁你真係一頭抬一年嘅。 講得好冇錯，所以咧做人咧識得避係好緊要。最後咧講埋呢一個消息先啊嚇， 的最後啫、啊。你可能你有你 唔係因為我想講呢個咩呢就係、是、孫興文啊。 哦，孫興文，孫興文確診啦，係咪？你 知熱刺 啦，你關心佢啫都係係 因為好好難搞啊！嗱，而家咧歐洲即係足協咧就係咪真係完全取消熱刺嘅賽事咧？咁、嗯、啊，我哋見到熱刺同埋李斯特城咧都有呢一個受到疫情嘅影響啊。咁、嗯、變咗而家大家都知道，而家都12月啦，成日都話聖誕快車，聖誕快車。咁你而家開緊車嘅時候。你突然之間又喂有英超有啲球隊又爆疫喎，咁、啊、你踢唔踢？你俾唔俾佢踢啊？ 唔俾啦，梗係 你唔俾啦。咁你啲賽程咁點啊？咁你停下又窒下計咁樣，咁你歐洲賽事又俾唔俾佢踢啊？ 翻南韓食下人心雞先啦，唞 補個身先啊， 唞唞先啊 ，take 個 break 先啊，咁啊，大家都關心孫興文嘅情況啦，呢、這個都係亞洲之光嚟嘅，咁啊， 我成日關心成個英超情況添，會唔會停我都唔知啊。 哦，關心 NBA 方面嘅情況，咁啊，呢個 LA 啊，即係洛杉磯湖人嘅主場館啦，亦都係快艇主场馆啦 ，Staple Center 啦，史达普斯中心咧，咁啊成为历史啦吓，呢13个英文字母咧就要拆落嚟啦，22年咧陪伴大家 NBA 嘅球迷，特别系湖人嘅粉丝咧，历尽咧高低起跌，咁啊有佢哋不断攞奖啦，亦都有高比拜仁咧离开咗我哋啦，咁啊职业生涯最后一战咧奇迹攞到81分咧，亦都喺呢个主场馆嗰度去举行嘅。不过Staple Center 咧就要告一段落啦，因为咧逆主咗啊，将个场地咧卖咗俾一间公司，就系虚拟货币公司。呢间虚拟货币公司都系全球第一位嚟嘅，咁样咁啊费事讲佢嘅名出嚟啦，签咗未来咧20年嘅冠名赞助权咁样。咁啊，會用佢個名嚟命名嘅，譬如間公司叫百元號公司，咁咪叫百元號中心咯，咁樣， 啊啊、 即係等於我哋嗰啲大學嗰啲冠名， 係啊係啊係啊， 蒙文偉樓啊、李嘉誠樓啊等等啦，咁啊，用咁嘅方法去延續咯。不過對於我嚟講， 球場都有呢啲冠名㗎啦， 會啊會啊。不過迎接一個新嘅時代啦，咁啊，時代巨輪都喺度不斷滾動嘅，咁啊， 做到齒輪都叻噶啦， 係咁都係嘅，做齒輪都有嘢做啊嘛，有陣時有啲冇嘢做， 所以話你做齒輪都叻噶啦，有啲真係齒輪都做唔到， 但我都係想做冠名贊助嗰樣嗰啲。 100元，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300元，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高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早晨时间7:53，听过有力俊嘅减价购物狂。早晨， 早晨啊！ 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6%。问下钟哥同埋欧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上历史堂咧？中唔中意呢科 你问咗两次，即系净话你问咗一次，再问一次啦。 唔系我见因为 dead 啊嘛，你哋好似谂紧咁，所以我咪讲啲嘢。 呢个咪就系答案咯。 唔中意啊，直头系 唔中意。 系 即系好有趣。我读书嘅时候，即系十几岁之前咧，读小学啊、中学啊，总之同历史有关嘅，我都冇兴趣嘅。 系， 但系好得意。当做咗嘢之后咧，就好中意。 系， 就跟住自己追翻晒。追翻曬嚟讀，咁啊追到點樣呢？我記得有一次咧，去嗰啲即係有啲舊書買，即係買舊書嘅地方咧。我嗰時已經30多歲啦，我買翻初中時候嘅歷史書翻屋企再睇一次。 喂、哦，咁、後來又真係發現咧，讀書時候嘅歷史書，佢係寫得比較簡而精啲嘅，即係你 有啲我啱啱想講係膚淺，咁又未知去到膚淺嘅，即係好簡略咯。 攞個朗咯， 攞個朗啦。 我好中意啊！我歷史阿 Sir 好嘅一個 storyteller 嚟、 中史定西史？ 中史，所以我哋嘅老師教得好，啲學生都高分。我中史都全靠中史先可以升到中六、中七啫。 我、呢個又好緊要 喎、啊！冇中史科，我真係搞唔掂。我想講，即係全靠，即係同埋我中意打機啊嘛！你知嗰啲秦漢進隋唐，我啲好多嗰啲遊戲啊，嗰啲咩戰國無雙啊，咩三國無雙嗰啲，咪好中意用翻啲歷史做 background 嘅。咁你打機打得多，自己迷啊，迷啊，自己會 study 多少少啦。 係啊，即係同埋最緊要唔好打機嘅時候，你信咗打機講嗰啲係真嘅。 我都唔信貂蟬係咁靚嘅，應該 唔係佢嗰陣時可能真係叫 真係靚嘅，真係正。 但係你用而家嘅眼光睇又覺得咩啫？ 咁當時嗰個審美官楊貴妃都係靚啊， 係啊，係啊。 你都靚啊！ 我都靚啊！ 而家嘅審美眼光， 以前嘅審美。 但係如果話 Kitty 喺楊貴妃年代，可能你唔夠靚喎。 係， 因為嗰陣時係中意比較圓潤啲啊嘛。 係，唔好講我靚唔靚，講翻個歷史先 啦。你要講，你都開，你都中意聽嘅。 你講得啱嘅， 靚爆鏡 就係講嗰個歷史老師咧，即係如果佢教嘅方法係比較有趣啲咧，可能都會引起到大家嘅興趣，因為以前會覺得又講翻啲以前嘅嘢咧，覺得好悶啊嘛。咁嗰陣時咧，我有個中史老師咧，其實都真係幾悶嘅。有一兩年，因為其實每年都轉嘅，除咗你會考班啦，咁嗰陣時咧係好悶，每次咧都係照書讀，咁佢一路跟住本書讀，你就間書咯，間啦，係啊，咁所以咧，我啲歷史嘅成績都唔係咁好啊。但係我又有一個情況， 同鐘哥講嘅差唔多，間得悶啊， 但我考得 OK 嘅，係我都勤力嘅。咁但係後來咧，嗰個情況就真係可能出咗嚟做嘢咧，會覺得歷史係都幾重要啊，因為裏邊有好多古仔，好聽啦，好好聽之餘咧，亦都有好多叫做借古鑑借古鑑今係嘛，類似啦咁樣，咁又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同埋咧，原來發現好多電影咧都係揾一啲歷史嚟到做題材咧，都會令到你有興趣去到睇翻以前啲人點解會咁嘅咧？點解某一啲人可以做到一啲領袖嘅咧？咁你哋有冇一啲歷史人物咧係覺得好勁，或者對於你嚟講咧係？好有一个好崇高嘅地位嘅咧， 有好多， 或者好有启发性 的，有好多嘅。即系如果而家你突然之间要讲一个咧，就唔系最叻，亦都唔系话最劲嗰、那个， 是 但系突然间谂起一个孔明咯。 哦， 因为喺当时嚟讲咧，佢都算劲啊，即 系 又要三顾草劳， 但又识得借字， 又识得借字，又识得讲嘢，又奇门遁甲，跟住都好似识咁样好。 同埋孔明个老婆好后生嘅，好靓嘅，同埋 系 以当时嘅尺度啊， 系啊，当时嘅尺度系靓， 够噶啦，唔通你而家揾一个旧时觉得靓嘅咩？系咪先？你而家揾翻一个嗰阵时觉得靓噶啦。今日咧，我点解咁问咧？ 做咩讲纣王啊？ 睇咗一个冷知识啊， 纣王啊，我最欣赏。纣王 酒池玉林 咁我谂起子成，因为子成系做咗纣王啊嘛，温碧霞系做妲己啊嘛， 酒池玉林， 烽火戏诸侯， 拍得唔像真。 咪而家我 细个中史老师话酒池玉林唔系咁， 唔系咁样系嘛， 所以我几有兴趣，真系大师兄娇喘一声攞翻本书仔出嚟 望一望。但系而家妲己唔系阿娇咩？ 娇。 好似喺 新戲啊， 播咗套拍咗套另外一套佢做噶嘛，好似 我幫你打個電話問下， 唔係 但佢未必答得翻我，你知阿嬌啊。 但温碧霞係深入民心嘅，我細個真係睇到 古裝都跌膊咁樣啊。 係啊，嗱咁今日咧我講西史嘅就講呢個希 臘啦。你講西史，咁你講咁耐中， 我講就王做咩咧？ 西史你早講啊嘛。 其實我問咗咁耐係你哋講中史啫嘛，我淨係問歷史，但係你哋即刻就偏咗中史嗰邊。 你矯正翻。我哋嘛， 唔系咁，你哋又讲得好听嘛，做乜暂断你啫？呢个冷知识几得意，佢话曾经咧有啲人咧想将希特拉变做一个女性啊，咁如果佢真系变咗做一个女性嘅话，咁个世界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转变咗咧？其实咧，因为二战开始嘅时候咧，嗰啲同盟国啊想快啲结束咗个战争，咁谂咗好多千方百计嘅方法咧，希望改变希特拉。咁如果佢改变咗嘅话咧，可能成件事就唔同咗嘛。咁佢哋以前咧曾经谂过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喺食物嗰度落手，就唔系谂住毒瓜佢，唔系整佢。而是咧，想加啲女性嘅荷爾蒙， 希望佢冇咁譬如話個諗法啊，或者所以會有啲變動， 冇咁侵略性。你唔好咁 extreme 先啦，咁樣唔好咁 aggressive 啦。咁希望咧將佢變到好似佢個秘書妹妹啊 Paula Hitler 咁樣咧咁温柔。咁如果佢只係少少性格上有呢啲嘅轉變啊，或者諗法有啲轉變咧，可能都未必會咁即係。 其實都幾叻喎，諗呢條橋嗰個人。 但係當時有咁樣嘅技術咩？即係醫學技術。 我相信应该有啊，都系啲荷尔蒙啫嘛。咁嗰阵时其实已经咧有英国间谍咧成功做咗佢嘅主厨噶啦。咁、不过咧，希特拉其实佢都有请人去帮佢试食啦，即系你知道呢啲 系 啦。咁但系唔知点解一条咁好嘅桥到最后咧不了了之，到最后其实冇实行过，定系俾人拆穿咗。所以历史都系改变唔到咯。 是维护美国霸权，批评美国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政治操弄，即是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导完整的承诺坚定不移，并表示解决和俄罗斯之间冲突的最佳方法是外交途径。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向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和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行动的深切关注，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军事干预乌克兰，美国将会和欧洲盟友采取强而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作出回应。美俄领袖日前进行大约两小时的视像峰会，克里姆林宫认为难以期望美俄关系突然取得突破，透露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确保北约不会向东扩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3.48，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71， 人民币 6.38，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81 点，跌1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6.12 美元，卖出 1,776.79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噶。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排到去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北角的寶馬山道、雲景道、天后廟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非常之車多。在九龍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排到去彩雲村，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反方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車多，龍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土瓜湾的码头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的慢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想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大家好，我是郑之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了今日大家的音乐情人，无他的，因为我真的太喜欢音乐了。我最喜爱的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的触觉，其中一个就是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的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本年度去到加入战场推出圣诞大碟，除了较早时间同 Nat King Cole 隔空对唱的圣诞歌，今次有自己的作品 John Legend You Deserve It All。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All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So I'll go ahead and say it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You know you've been good all year Come over here and let me show you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I show you it's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It's all good 爱情两得意的 John Legend 由他推出这个圣诞唱片最适合不过，本周上升到一级去到第八位 You Deserve It All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星期五愉快， 系 Happy Friday 啊 ，Dicky， 咁啊，点解可以讲得出咧？琴日咧个别板块都有啲升势啦，终于笑得出啦吓，咁啊，叫做你知啲散户通常揸你啲股票啊，或者你喺其他平台啲散户问嗰啲股票，其实即系几个月来都冇乜喐啊，琴日起码都有得喐啊，科技指数咧升 2.2% 吓。咁啊，恒指咧升就唔系升好多，升257点，不过咧都算皆大欢喜。今日可唔可以延续升势？要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都讲到港股咧，头先阿 O 都话啦，咁有阵时咧都几无奈嘅，即系正所谓咧吓，外围啊升，港股又唔升，跟住咧外围反弹，港股又唔跟，跟住咧但外围跌咧，港股跟得足，甚至到到而家咧，有啲散户话唔系啊，个指数升咧，我啲股票都唔喐啊，咁样 啊， 即系。应该咁讲，记住希望在明天股票嘅嘢呢，除咗礼拜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唔喐之外，你日日都喐嘅。咁、所以呢即係总会有一天呢喐到你嗰啲。咁但係呢如果你话啊即係呢段时间我自己讲嗰啲嘅股份呢，咁又托赖喎，又好多呢表现又唔系太曳喎，好似尋日啲电力股啊，甚至乎啲水泥股啊咁样啦。但好啦，不过讲到即係成个市场大环境嘅气氛呢，我諗都有少少即係否極泰來之感啊！即係終於咧都有少少咧就見底回升嘅跡象，甚至乎咧有好多啲板塊咧都有都可以話即係都幾顯著反彈翻㗎啦。可能你話唔係啊，阿里巴巴都唔係升好多。咁嗱咁講啦，其實咧如果由低位或者最低位嗰一點計上嚟咧，其實都反彈翻唔少嘅。嗱，我諗由現在好快，其實已經到年底，其實已經唔係剩翻好多嘅交易錢啦。我都會覺得即係有啲講法就哎呀，即係係咪年底都有啲所謂 window dressing， 即係粉飾櫥窗咧？即係我又覺得有啲嘢唔係話真係好刻意要粉飾嘅，不過真係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咧，開始亦都會有啲資金開始慢慢吸納翻嘅，因為始終區內港股咧都真係即係差唔多全世界表現，即係唔使倒轉地球噶啦，即係你就咁睇一個圈啊，你都會睇到差唔多係即係全世界表現最曳嘅一個股市，新股表現亦都係最差，過嗰兩三個月即係得嗰一兩隻係唔使潛水嘅新股，全部都潛曬水。咁但係我諗而家呢個即係幾恐慌嘅情緒之下咧，都已經係即係都反映咗好多利淡因素噶啦，即係嗰啲就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即係監管機構嘅壓力啊，中美嘅博弈啊，以至到咧即係企業盈利嘅表現啊，即係好多呢啲因素。都叫做慢慢反映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叫做低位已經開始叫做有一啲見底嘅情況，咁但係呢彈到嚟24,000，尋日我都講可能都係呢啲水平上上落落住先啦，咁可能暫時而家呢一秒鐘都係缺乏一個持續上升嘅動力嘅，咁但係呢低位就有望呢就即係叫做摸一摸咗出嚟啦。 嗱咁即係呢啲咁樣嘅影響，即係譬如話周邊環境啊、中美角力呢啲呢，咁應該會影響到啦。另外一樣嘢呢，我最近聽得最多一定會影響到嘅就係、是、政策。咁而家政策呢就速下向，即係希望大家都有啲好嘅嘢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會唔會幫到譬如話家電股呢，譬如話我大家都希望過得生活好啲，買多啲家電返屋企俾啲屋企人享用下，會唔會造就到呢個板塊有啲睇頭呢 ,Dicky？ 我諗咁啦，即係其實呢向來呢刺激內需啦，甚至乎由12/5規劃，即係講緊好耐之前啊，國務院總理仲有温家寶做嘅年代咧，已經係推行緊呢樣嘢嘅啦。咁到現在，我諗其實應該咁講，佢唔會叫你話嗱唔準買家電，咁一定唔會噶、最多就唔準打機咁耐，咁啊唔好補習咁長時間咁樣，即係會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家電的而且確其實講緊喺過去即係。啱啱其實即係14/5嘅規劃裏面咧，都有一啲相關嘅措施嘅。咁我會覺得咧，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促進農村嘅消費啊，點樣會係提升咗即係呢一個不論係即係零售啊、家電行業嘅表現之餘咧，咁我諗呢個其實都係咁多年以嚟咧政策都係不嬲都有做開嘅，即係少少補貼啊嗰啲咁樣啦。咁如果你話啊，即係從呢個角度。 即係大家也係咁樣啦，即刻諗，誒、哎、咁有邊隻先咁，即係通常啲網民又好，聽眾都係會問呢個問題噶嘛。咁所以譬如話，即係我舉個例啦嚇，呢段時間啲家電類股份都做得幾好嘅，可以自家呢隻，亦都係一路咁升一個上升浪，有一個上升浪咁升緊上嚟，咁亦都係俾個大市跑贏曬。咁其實亦都係反映得到，其實政策都有兩面嘅，可能你又永遠都會覺得誒調控嗰啲啦，但其實唔係淨係调控嘅，亦都有一啲嘅扶持嘅措施，亦都会利好个别啲行业嘅股份，甚至乎佢哋嘅即系长远嘅发展嘅。 嗯，咁啊政策好紧要啊，睇下呢个政策即系有关赌业又点样啦。不如同 Dicky 睇睇豪赌股，因为最近咧嗰十日啊，见到嗰啲豪赌股咧好多都跌，有啲咧仲跌咗，即系累跌啊，跌咗超过十几个 percent 添啊。咁啊有讲到即系报纸今日有提到啦，澳门美资嘅赌企咧续牌添忧啊，系咪？就是因为这些事件令到他们的阴霾都未散去，大家应该在这个板块上做一些怎样的部署呢？ Dicky， 嗱，應該咁講，呢個板塊咧過去呢幾個月咧波動性都好大咧。容許我即係好似即係電視連續劇咁樣都講下個劇情先。其實咧就講翻喺三個月之前咧，就某一天咧，就當市場咧睇到咦，嘢咪講少，有一個45日嘅諮詢文件，咁大家咧就好似驚弓之鳥啦，就全部咧啲博彩股咧就可以用暴跌嚟形容，兩成咁跌落嚟嘅。咁點解呢？就驚佢哋中唔到牌囉。咁因為簡單啲講，其實呢所謂三個主三個副，其實都係六個博彩嘅持牌嘅經營者啦。咁好啦，咁捱咗呢兩個月啦，慢慢呢佢哋都即係有唔同程度嘅反彈，有啲呢差唔多彈返上去之前嗰啲位㗎啦。哎呀，不過呢又再跌過，咁點解呢？亦都因為有另外一個原因，就除咗你話即係施政報告都會提到啊，即係博彩嘅賭牌究竟即係會唔會有機會繼續可以續得到呢？咁大家都會覺得應該都會喎，咁樣應該冇問題喎。咁再加埋通關嘅憧憬啦，咁兩件事啦，咁啊，但係呢亦都再因為呢即係有博彩嘅中介人啦，即係被捕嘅事件呢，咁亦都令到呢有部分嘅所謂中介人嘅賭廳呢就停業。咁大家就會見到咦，會唔會係呢一個業務嘅模式呢可能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話即係尾聲呢咁樣，即係可能又會即係已經會慢慢就熄微啦咁樣呢。咁因為呢個緣故呢，咁部分即係可能比較依賴啦，甚至同個別嘅即係話中介人有合作嘅公司呢，咁佢哋嘅股價又跌返落嚟啦。咁但係呢而家又未跌到落去之前低位㗎喎。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而家呢刻呢，即係幾難，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好難分析，哎呀，咁係咪即係外資嗰啲就難搞啲呢續牌？又或者咁講，會唔會係同個別啲博彩中介合作多啲嗰啲可能短線又利淡啲呢？但我嘅立場呢，我覺得呢六個主副持牌嘅經營者最終都會好順利咁續到牌，但問題係會有多啲嘅社會責任啦，可能亦都會盡量做多啲嘢，令到咧提升澳門所謂非博彩嘅收入。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咁但係就唔會話再係依賴啲VIP 嘅賭廳，所以即係純粹講呢一個角度咧，咁大家就會睇到邊啲 VIP 賭廳可能會嗰個佔業務嘅比例會比較多啲嘅咧，短線嘅股價咧可能就會相對地會即係受壓少少咯。 咁個散户就多啲做功課。不過咧有陣時有個別嘅一啲議題咧都好難去分析嘅。咁要交俾 Dicky 分析下啦，难嘅嘢当然要交俾你。喂，北水连续十日咧净买入港股啦，睇得最好嗰只系快手啊。咁呢个真系几估唔到，哇！即系净买入48.87亿元人民币，但系股价变化要到行倒车 嘅，即系好似唔系快手就好似正路啲啊，但竟然系快手。 即系你买快手，就 你见佢个股价咧，咦买咗啊？买咗就系咁嘅。 我呢啲凡夫俗子有啲嘢我睇唔通啦，等下高手的。Dicky 幫手，喂，快係咪啲北水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 ？Dicky， 你點睇啊？嚇， 唔敢講，不過記得呢只股票嘛。當然我叫大家抽啦，唔驚，因為你抽瞓身都唔攞多嘛。抽完之後抽啦，千祈唔好回頭望話，理得你熟牛熟豬又熟狗。咁但係咧，300几蚊叫大家沽完咧，後來上400几蚊咧都有啲怨對聲音嘅，我好記得嘅真係。咁現在咧。80几蚊咯嚇，咁好啦，咁啊唔好講翻轉頭啦。咁但係而家阿歐嘅問題就係、是，爺爺又話北水好大作用嘅，佢買個股價都唔升，咁反映啲咩？咁嗱，一句講曬， 北水淨買入都好，咁唔代表其他啲人唔可以沽貨㗎喎。即係北水淨買入就只不過係北水可能多咗人買呢隻股份咁解啫。咁你話啊，即係呢個流入嘅金額係咪就代表係一切呢？咁嗱，應該咁講，佢股價低位又唔係冇彈過，咁同埋真係去到之前嘅低位呢，咁都係好技術性，即係兩個底咁都出咗嚟嘅，咁即係睇形態呀、各樣嘢有少少撈底呀、炒底呀，都唔出奇。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即係見到一啲即係我哋又見唔到嘅嘢呢？咁永遠都係㗎喎，春江水暖就總係會有機會呢，係即係鴨先知嘅，因為之前都傳啦，就話佢哋又會即係裁員啦，跟住呢可能又會加大係海外市場嘅業務啦，咁即係永遠有啲嘢呢都可能會利好個股價短線表現。不過我想講一個好客觀事實，就係大家唔好淨係睇一件事，即係如果你話我淨係睇北水淨流入，即係話佢哋買多咗呢個股份佢就會升嘅，咁其實呢就唔使咁多分析㗎啦，咁睇住呢個指標，咁你咪已經係做咗股神啦，係咪？咁唔得嘅，仲好多係睇㗎嘛，喂，轉倉活動啦、業績基本面啦、政策啦，佢哋好多嘅因素呢其實都會影響股價嘅表現。咁我哋簡單啲就唔可以大睇單一嘅指標咧，就成為分析股票嘅唯一一個金科玉律咯。 完全明白曬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都係冇持有嘅，唔該曬三位，星期見， 拜拜。 唔該 Dicky，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约埋小白喺尖沙咀钟楼下面等， 咪琴日响咗咯，定前日？ 当寻日， 寻日响咗咯， 唔止响一次，系继续会响 咯。 系 啊， 系咩？ 系啊， 又话 又话100周年啊嘛， 系啊， 一百周年零一日， 系啊， 一百周年 一次 one off 嘅啫， 系啊，咁啊钟楼咧，咁啊即系相隔就再响啦，咁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启动仪式嚟嘅，咁啊俾大家一个回忆啦，嗱。今日咧就唔係想講咁多鐘樓嘅嘢，因為要講歷史，短短幾分鐘邊度講得曬？不過咧問下幾位拍檔，你有冇試過喺鐘樓下面或者三支旗桿嗰啲位等人嘅經驗？ 五支係嘛？邊有三支咁少啊？ 依家好似得翻三支啊，係嘛？我都唔知幾多支啊，因為好耐冇用過。你要知道舊時咧係固網電話嘅年代，大家冇手機咧， 係啊，約啱個時間就要喺嗰度出現噶嘛。 我係。讲旗杆下面等嘅，我有试过，我记得我人生之中都试过约人一大班 friend 旗杆下面等啦咁样。你嗰年代系点样玩嘅？ 差唔多咯， 系咪？ 差唔多。以前等人好惨噶，因为你冇电话嘛，连传呼机都冇嘅年代，我都试过噶嘛，约人等，即系譬如打去佢屋企约咗话啊，听日都算好，你有阵时约啦。下个礼拜三，咁喺边度等？你就要下个礼拜三，真系嗰个时间要喺嗰度出现。你去到见唔到人咧，你个心就有啲慌噶。 系啊，好似约错咗咁样噶。我有记得真系有一啲咁嘅情况啦，即系人哋迟十五分钟咧，系真系劲嬲啊！我真系想讲旧时咧，对待一啲迟到嘅人咧，我真系好嬲，因为你冇咁多商场可以俾你框啊，或者大家冇嗰个。 唔系啊，你行开咗，咁到时佢到咗又唔知点。 系啊，你又行唔开。 所以嗰陣時就興講， 所都唔得嘅， 不見不散啊嘛， 係啊，小白有冇呢啲經驗啊？ 有啦，都係好怕噶，因為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如果我自己喺度等佢嘅時候咧，佢遲到喎，咁我揾唔到佢啦。揾到佢嘅時候咧，我真係唔敢行開。有陣時候約咗啲位，如果你真係一個唔覺意約喺鐘樓下低嘅，你冬天吹風吹住風等佢，哇！你話唔慘啊？ 好孤零零喎， 直頭孤零零啦。 但係我覺得都好慶幸可以經歷到嗰個時間，即係嗰陣時好有趣。我覺得即係譬如你等佢，你等唔到，咁你要行去一個地方係有電話，你仲要記得佢嘅電話 number。 嗰度有電話亭咯， 係啦，你要有電話亭啦，係啦。咁跟住打俾佢，咁可能佢屋企人話佢出咗門口噶咯喎，咁你就冇嘢可以做噶啦，你就唯有等噶啦。 你可以打去佢嘅屋企，證明有一定嘅親密程度。你唔係普通陌生男仔可以打去你屋企，我深信。 哎呀， 以 前會帶個電話簿啊，係啊，因為你只係得屋企電話可以聯繫嘅啫。 但係你唔會夠膽聯繫，因為唔可以俾阿爸阿媽知道你拍拖噶嘛。有一個年代或者 係啊，喂。 喂喂阿强啊，咁 样。陈大文喺度嘛？带住嗰啲咧磁石两块磁石嗰啲电话簿仔就袋喺身噶啦嘛。 系啊系，我都有嘅，但我唔敢打嘅，即系嗰阵时叫做可能情窦初开咧，你唔可以俾对方爹哋妈咪知你拍拖噶嘛。咁你十几岁拍咩拖啫？系咪先？我而家都系咁讲嘅，但我十几岁嘅时候唔系咁讲嘅吓。OK， 咁我一口风一改。咁但系你嗰阵时真系唔敢打，你咪痴痴为你等咯。 诶咩？我试过咁样嘅，我哥有试过叫我打去女仔屋企嘅，即系用下女仔声。 你哥真系好曳，好曳。 你帮我打俾去搵阿嘉欣啦，咁。 咁你会点？你示范一次嚟听。 咁我咪打电话，跟住喂，唔该嘉欣啦。跟住对面嗰个阿妈咧，真系会问你边位搵佢啊？咁样。 咁你点啊？有冇方啊？有冇 嘉欣个男朋友个妹？ 我系同学。 我都系嘉欣。啊，李嘉欣。 唔系，而家要9896先够劲，系咪？ 真系啊，咁啊，即系有呢啲都系我哋一啲集体回忆啦，啲趣事啦，即系忆起好多噶，即系旧时又会等人嘅时候咧，所以我头先想讲啊，八九十年代咧好多咧有个等字嘅广东歌嘅，因为等对于当年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核心价值， 等嘅寂寞到夜深，其实阴公 等到花儿啊谢了， 系啊，其实等唔等咧，你冇分话年代嘅，你而家都要等嘅啫， 依家几时等？ 即系只不过系你几，即系你等几耐，你先至去揾对方啦。 唔系，依家可以行住等嘅，因为唔使真系痴痴为 改地方， 可以改地方， 系啊，改地方周远， 系啦，即系你可以入去商场，我行住先，你到咗打俾我啦。咁但系你旧时真唔得，因为你冇嗰个失联啊嘛，会 呢一世都系等噶啦。点解咧？因为迟到呢一样嘢咧，系唔会消失噶， 唔会因为科技进步咁 啊。你系迟到就迟到， 迟到系一个劣根性嚟， 只不过系揾唔揾到你咁解嘅啫。 我自己好憎人迟到，尤其是年纪大咗咧，一见到人迟到咧，我就会好嬲嘅。 系， 因为你真系浪费紧准时嘅 人嘅时间。我哋摊单紧噶啦嘛，我哋都 系啊，我都觉得系重要嘅。咁希望大家即系， 我哋摊单紧，你真系岌头。 我觉得系， 其实系咩？迟到好过冇到。 系啊，系啊。咁所以中流等啦。所以而家咪多一样嘢提一提，你哋噔噔声咁样话俾你听几多点钟啦。其实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报时机制嘅，咁大家都可以观察下，打下卡。影下相啦，咁啊难得又可以有翻一个，哇！琴日 有声啊，唔可以净系影相啊， 系 要拍噶啦， 要拍片啊，咁啊正啦， 系啊，咁啊为你补报时啦，而家系早上时间嘅8:28，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0日。是一年的第34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日。1868年12月10日，英国机械师德哈特因应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面经常发生马车撞人事故，于是设计城市街道的第一盏信号灯。灯柱高7米，挂住一盏红绿两色的提灯，尤其在灯脚下面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察牵动皮带转换提灯的颜色。面世23日，煤气灯突然爆炸，另一位直勤警察失去生命，城市交通信号灯被取缔。直至1914年，美国克里夫兰市恢复信号灯，1918年出现第一盏三色灯。12月10日出生的朋友具同情心，有才华，性格内敛，不轻易同人分享内心想法，喜欢思考生命课题，容易俾人感觉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同人相处会不会因为自己性格的特质为自己开上红灯？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生命交叉点，我们会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别人控制的信号灯为自己选择路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杨屋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杨屋道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黄竹坑道交通回复正常，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咁喺封路方面啦，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慢线咧仲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反方向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呢一段咧，因为头先曾经有工程系做紧噶，咁工程已经做完咗，但系一带仲系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咧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蟠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咧都系排到去龙蟠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二台话你知。印尼巴厘岛有好多舞蹈都同宗教有密不可分嘅关系，所以舞蹈唔只系一种单纯嘅娱乐表演，反而更加似一种同神明沟通嘅方法。 例如假面舞当中会使用多达三四十种面具，巴厘岛人相信每个面具都具有强烈嘅个别特色，并且具有神圣嘅力量。 当舞者戴上面具之后，就会成为面具所描绘嘅神智或者人物，而非单纯只是一位表演者。 而由于每位舞者是戴着面具演出，不能够靠面部的表情去传达角色的情绪，所以怎样用舞姿和肢体动作去表现出善良的美好，又或者是邪恶的丑陋，对表演者都是一种挑战。 虽然在很多表演里面都会出现正邪双方互相对抗的场面，不过结局通常都不会有输赢之分，原因是想反映出人世间的丑恶和善良很多时都是并存的真实面貌。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日 套电影讲六段关系，关于十二个星座，180位青年人参与制作。这个计划是怎样诞生？ 讲紧2020年的时候，疫情比较犀利，电影从业员很困难，这段时间没人开戏，延迟。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能力很高，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机会。我们觉得我们有没有些事可以做到呢？这个就是个概念的萌生。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哋讲下 点解我哋搭车嘅时候好少会瞓过笼呢？你哋有冇呢个经历啊？有阵时坐车，特别系我系讲紧坐公共交通工具。 你咁讲，我有少少同感喎。又，譬如寻晚咁样啦，即系我又喺度搬嚟搬去搬嘢嘛。哇，搬到最尾个转咧，好攰啦。咁喺架车度瞓黑黑喎，即系其实咁我随时都瞓得着嗰啲。 系坐紧公交嘅。 寻日唔系公交嚟嘅，系啦，就人哋揸车咁样啦。咁我又系临去到屋企楼下咧，就醒啦。咁之前咧都试过坐巴士咧，又系差唔多到目的地，系啦，就醒啦。啊，有一次我同超 B 做 gym 添啊，我哋两个一齐瞓着咗喺架巴士嗰度。咁我哋就过海嘅嗰架巴士， 但就一齐会同时间差唔多成瞓。 系啦，一齐喺过完即系出咗隧道之后，我哋喺百德新街嗰度落车嘅，又系一齐醒咗。跟住我哋仲喺度系咁讲，好彩啫，好彩啫，你又瞓，我又瞓，你又瞓，我又瞓。点不知又系大家差唔多时间咧，就扎醒咗啦咁样。点解嘅咧？ 你有冇谂过系真系当下嗰个站之前少少先醒啊？定还是其实你有醒过，你自己唔记得咗咧？ 唔似有醒过，因为我醒翻嘅时候先觉得，咦，我瞓咗咩咁样？ 阵间就同你讲下，究竟你中间有冇醒过？ 嗱， 咁其实如果大家有坐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会有一个经历，就系瞓觉啦，一定会瞓噶。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呢好奇怪，譬如你要坐到去譬如坐到黄大仙站，你喺黄大仙站之前呢，你自自然然就会起身。跟住呢你就会识落车嘅。 係。 点解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呢？ 多数都系咁啦，除非你有阵时超级 攰。太攰，我都试过搭过龙嘅。 如果你好攰嘅情况底下呢，你瞓到去总站，啲个车长起身到总站咯。你可能會試過啦，咁但如果喺唔係咁嘅情況底下，譬如你經常都係咁嘅時間翻工嘅，點解你又會識落車？你上車你會知道要瞓，瞓到咁上下你會識得落車嘅，冇人叫你嘅喎，可能係。咁喺網上邊咧就有幾種嘅傳聞，就話都有可能令到你會喺適當嘅時候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邊起身嘅。佢第一樣嘢就係啦。佢話呢個咧就係同如果你經常都會重複一個動作一個行為有關嘅，咁我大家都聽過生理時鐘嘅咧，即係我哋人裏邊有一個生理時鐘啊嘛。如果你經常喺嗰個時間做啲乜嘢，佢就喺嗰個時間就會做啲乜嘢嘅啦。 即係你黑五分鐘，咁就係黑五分鐘嘅啦。 係啦，嗱，如果佢話如果你經常都係朝九晚五嘅工作，好規律嘅，你逢星期一至五，你都係譬如七點鐘上車，大約八點鐘落車， 係。 其实你的生理时钟已经帮你安排了你是八点钟要醒咯。所以呢其实你已经是记低了在你的生理时钟里面差不多时间你是会起身的。所以咁除非架巴士话突然之你不会突然间快了嘛。你都不除非你塞车的时候就慢了。但慢了没影响的嘛。因为慢了你都是会八点钟起身，你只是会迟过八点钟落车的嘛。咁但如果早咗就話啫，咁但係呢個機會就唔會話太大噶嘛。 除非嗰日啲燈好順咯，或者個車長轉咗另一個車長。 又唔會嘅，因為佢而家公共交通工具嗰個時間好準嘅，即係大部分都好準嘅。咁所以話，如果記低咗之後咧，就會應該你差唔多時間醒嘅。所以調翻轉頭啦，如果你翻嘅工唔係常規工作，你成日都可能翻 shift 嘅。 咁呢個咧，你就有機會瞓過龍啦、 嗯。 就等於你好攰嘅時候搭車一樣會瞓過龍。 搞亂咗你個生理時鐘。 搞亂咗，你譬如禮拜一原來係十點，禮拜二晏晝四點，禮拜三去到凌晨六點。咁樣嘅話咧，你個生理時鐘冇辦法常規地記得住呢啲嘢，咁、 哦、 你就會瞓過龍啦。 係， 好啦，第二樣嘢，呢、這個咧就叫做潛意識。 係， 咁其實咧，大家都試過咧，特別係以前僆仔嘅時候咧，好驚瞓過龍啊嘛，第二朝。於是你臨瞓之前，你會同自己講嘅，我聽朝要六點鐘起身，我聽朝要六點鐘起身。 嗯、 你有冇試過呢一招啊？ 跟住鬧鐘響之前就醒咗 啦，係 啊， 真係有嘅呢啲。 呢個咧。 有陣時我哋翻神廣都係咁 啊， 有陣時鬧鐘 跌咗跌 曬，因為你鬧鐘響之前已經醒咗，都成日會發生。 係啊，或者禮拜六醒咗咯，壓力好大， 以為今日係閒日要翻工咁樣。嗱，呢個咧就係將你自己將嗰個意識講咗俾自己聽。譬如你上車嘅時候，你通常都話啊，我陣間喺黃大仙站落車，我陣間喺黃大仙站落車，就等於你話俾自己聽，我聽朝幾多點起身一樣咯。你講咗俾自己聽，已經印咗喺自己嘅潛意識裏邊。差唔多到嘅時候，你就會起身。 哦， 即係呢個另外一個説法啦。咁因為就算我哋瞓咗覺嚇，我哋個人休息緊啫。但係記住，我哋嘅大腦係未休息嘅，所以個大腦仍然喺度喐緊噶嘛。你之前同自己嘅腦袋講咗係我要起身嘅時候，其實你就會起身，因為個腦仍然運作緊。雖然你瞓咗覺，好啦，咁第三樣啦，嗱呢個咧，除咗個人瞓覺個大腦繼續喐緊之外，其實我哋嘅聽覺。都系繼續喺度聽緊嘢， 我都想講，即係可能你上次同超 B 咧，頭先你咪講咗話過完海之後咧，就喺百德新街嗰個站已經落到車嘅銅鑼灣，因為咧其實你搭巴士咧，佢啲廣播都幾大聲嘅、即係下一站乜乜乜乜乜乜跟住就國語講一次，跟住英文講一次， 但呢個又好有趣喎， 係嘛？ 係好大聲， 係啊， 但係點解？你去到黃大仙站，你先至會聽到啊！而家係黃大仙站，你會起身。而譬如話喺譬如喺觀塘嘅時候， 早兩個站， 你唔會起身嘅。 係 點解咧？嗱，呢度要講嘅另一樣嘢叫做雞尾酒會效應。 係 咩叫雞尾酒會效應咧？咁如果大家去一啲人多嘅地方，譬如即係雞尾酒會咁樣咧，你同人哋傾偈，你係會聽到對方傾偈嘅，即係同聽到對方講嘢。但係周圍好嘈嘅喎。周圍好嘈嘅環境， 即係你想聽嗰樣嘢， 就 會聽到啦。 你就會只係聽到同對方傾偈嗰個人嘅聲音同埋個內容， 即係想聽黃大仙站咁去講，我就接收得特別好。 所以咧，譬如話喺一啲好嘈嘅環境，突然之間有人嗌你個名，阿歐，你就會聽到有人嗌你嘅。但係其他聲明明好嘈嘅，影響唔到嘅，因為原來我哋對一啲某一啲特定嘅聲音，或者一啲詞語咧，因為我哋慣常聽，我哋就會特別敏感啊。 咦？咁我有一個提供，我唔知道佢有冇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尋晚我話差唔多翻到屋企咧，我就醒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我係 feel 到嗰個彎啊。即係經過 feel到個彎迴旋處， 台海台海 迴旋處啊，feel到嗰個。 因為咧，我就係feel到迴旋處。 嗰迴旋處好終極啊！見到迴旋處又翻 你咁樣， 係又翻到屋企啊！ 係啦，唔知係咪呢個即係身體嘅感覺咧，都係可以幫到手嘅。譬如以前就會即係上斜路咁樣，差唔多即係你feel到好似架車慢慢咁樣移上去嘅時候，你又會醒啦，識得。 喺呢度網上揾嘅資料咧，就未有提及呢一個嘅， 可 以加 翻 落 去 咁樣。嗱，咁所以。所以呢個雞尾酒會效應咧，咁你都會可以聽一聽。咁、所以因為突然間，哇！如果黃大仙站就係你想聽到嘅聲音，於是你會醒啦。嗱、咁最後一個就好簡單啦，因為其實我哋就算你喺公共交通工具，你唔係話太攰嘅話，你唔係深層睡眠咯， 係啊， 因為你只係淺層睡眠啫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差唔多到你聽到一啲聲，其實你就好快會醒， 養下神啫， 係啊， 閉目養神。 好啦，好快講埋點解阿靜話阿 Kitty 講話喂。我差我喺嗰个站起身㗎喎，咁我咪话你肯定你自己之前冇起过身。 好驚喎你咁问我你醒咗你都唔知道。 其实呢有可能係你曾经醒过。 是 但係你知道啊都未到喎、啊、你即刻瞓返、 嗯。 我哋嘅脑袋好神奇嘅，如果呢啲叫做无关痛痒嘅记忆呢好快会自己帮你剪咗嘅、 哦。 可能你就係喺观塘嘅时候你醒咗咗喔观塘咗你即刻匿返埋眼。但你嘅脑袋就会觉得你醒嗰一下同自己讲啊，观塘姐呢一下咧冇用嘅， 剪咗， 所以你咪一由头到尾，你去到落车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冇醒过咯。 哦，

在北非有一些地区，有些人招呼客人的时候，主人总是会煮三碗的小碗茶，去到就是给客人去到品尝的，煮完之后才再煮给自己的家人的。三碗茶代表热情招呼你，喂，你啊是上宾来的。不过要注意，如果客人喝不完三碗茶的话，最好第一碗的时间就要即刻借住人家，否则的话一碗茶你只是喝了的话，是对人大大不敬，感觉就是将人家对你的好意付诸流水，冲落大海几失礼呢。好了，欢迎客人是三碗茶，如果一壶煮出四五碗的话，温馨提示，意思呢和喜欢你啱啱相反，在这个时候最好你都是借机离开，因为主人家不当你是敌人，都没有想着招呼你，全有敌意，走为上将。12月的时间很快脆，又有圣诞节啦。咁食饭的时候都是一家人聚埋，朋友聚埋，哇，大家开心啦。咁但是咧，而家都即系大势所趋噶啦，大家拎住个电话起身的时候咧，咁啊食饭，即系你发觉咧，佢可能食紧呢餐饭。但你电话约紧朋友食下一餐饭，或者倾紧其他嘢嘅，咁啊都系唔系咁理想啦。如果你问我嘅话，食饭始终咧，即系放低个电话，大家真系倾偈。因为你约人，你用电话约人出嚟，出到嚟你唔系同人倾偈嘅，我真系啲 friend 系咁嘅，出到嚟同你唔系倾偈嘅，佢系咁揿电话，但佢约你嘅。 我通常咧都会反转咯，将个电话，因为如果你见到佢有啲 notifications 弹出嚟咧， 你会忍唔住， 你会忍唔住复。但是你又会觉得、哎、都尴尬的，即是大家吃緊饭，你一覆呢就可能覆好耐啊。咁我通常都会反转个电话冚低佢囉。 所以有时呢啲手表系好方便嘅，将你有啲 message 即刻弹出嚟，但係太方便我觉得反而辛苦。 我就係因为咁样冇再戴嗰个智能手表。其实我嗰时都买咗觉得、哦、都几正喎咁样。但呢佢真係 all the time 都系咁震你嘅手呢。我觉得自己好找狂、啊。 好似个細路咁样，妈咪妈咪。 係啊，好找狂，即係好似好多嘢要烦，其实嗰啲嘢根本就唔需要烦嘅。 係啊， 即係佢只係提示你啫。 好多都系无谓嘢嚟嘅，你打开之后你又觉得系哪有如何，你又唔系好想复嘅好多咩。 特别系 news 嗰啲啊，即係有啲新闻嗰啲 pop up 呢，譬如我乱谂下大帽山撞车咁先算啦，咁即係大帽山山顶撞车，咁好少发生啦呢一件事。但佢弹出嚟，我明明同 Kitty 同埋小巴食紧饭，其实呢一件事对于我嚟讲系平行时空嚟噶嘛。咁你手表又震，手机又震，咁好似就唔 系 好聚财咯。个餐饭 即系会 shift 咗你 冇错啦， 冇错 啦。咁啊喺英国咧有一个嘅老板啊，餐厅老板，佢谂到个方法，因为佢就觉得入得嚟食饭嘅咧，都希望大家系舒舒服服嘅。咁佢亦都唔系，因为部分餐厅佢会强制啦，你电话摆出边嘅。咁有啲好嚴格嘅，咁但係呢個老闆佢就用咗第二個方法，溫文啲，佢就話到啦，如果你喺入餐廳嘅時候，你自愿將你個電話鎖喺出面嗰、那個即係透明玻璃個櫃仔入面嘅話呢，你全單係可以減價。 哦，咁幾好 喎，係、哦、啦， 半價喎、 啊，幾好。不過佢都犧牲咗幫佢宣傳菜式嘅一個機會。 咦，係喎、啊，打唔到卡喎、 啊，係喎、啊，嗱、啊，咁、啊、打卡就方便啦，佢喺入面帮人影相咪得咯， 系 帮人影相 再 send 翻俾你， 之后 send 翻俾佢哋，一样可以打到卡噶， 咁都得嘅，咁都得嘅。不过即系大家都中意用自己手机，即系自拍啊咁样，咁你就冇咗嗰个打卡个宣传效应咯。不过可能呢间餐厅好显赫咧，咁唔需要人哋打卡啦。嗱、我唔知道，因为英国餐厅嚟，不过我就觉得都系几好嘅一个叫做俾大家享受美食咯， 同埋好几个提醒啊。即系呢个老板佢能够喺圣诞之前咧，即系佢哋可能外国人咧会比较更比我哋更加着重圣诞节啊嘛，大时大节嘅时候，佢系真系大家希望坐低系倾偈嘅，即系享受个美食之余咧，系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嘅。如果你都系因为个电话搞到可能大家不愉快啊，头先 Kitty 话斋，你有啲 push up 弹出嚟嘅话，你唔睇又好似唔知点咁样，咁预期系咁嘅，不如咧佢谂咗办法啦，我减价，然后大家摆低个电话喺出边，成家人又好，同朋友聚埋就舒舒服服坐低，咩都唔谂啦，净系倾偈，享受食物。享受時光呢、這個提醒咧，唔係淨係俾當地人啊，係全世界嘅人咧一個好好嘅提醒。 我覺得都唔淨止食飯添啊，即可能平時你都要學識下放低嗰部手機。 特別睇戲啊，你睇戲黑咪嘛，你著到個 mon 鬼死咁光，點睇啫咁樣？ 係啊，九點鐘啦。 山公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喺楊屋道噶。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投资者观望美国十一月嘅通胀数据，美国股市反复偏软，道指咧跌少于一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好多，跌269点啊，所以咧都令到咧港股 ADR 咧都要受挫啊吓，咁啊腾讯咧有沽压啊，咁啊今日个市况点睇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诶，咪住，依睇睇个手机先，有冇熄到？ 哦，你唔系想案件重演系嘛？ 嗱，睇报道嘅啫吓，有自称咧独家报道咧、就话有位大壮啊，大律师咧。就喺个庭里边咧进行紧聆讯嘅时候咧，佢带部手机咧就铃声大作咁、样。 咩歌先？ 系啦，咁啊，因为而家啲手机唔系净系以前咁铃铃铃啊嘛，有歌仔听啊嘛。咁原来播出嚟只歌咧吓，据报道咧就揿歌。 吓、咁大件事啊！ 系咯，一播咗啲好似唔系好啱使，因为就话佢检控紧啊。一啲咧就社會運動咧嚇，咁、有時候咧警方叫做 POE 啊，啲 public order event 嗰啲案件，咁啊即係佢嗰播嗰首歌咧，咦好似係對家中意唱嘅喎。 哎呀，咁啊真係唔係幾啱喎。 係啦，個情形咧就俾我諗起有啲似咧，啲人咧走去睇咩英國啊超級足球聯賽啲睇波咧，咁佢哋嗰邊好多打比賽事噶嘛。咁啲唔同嘅隊伍咧，一遇到咧嚇，即係世仇嚟嘅，打得比都冇乜改錯。咁啊試過咧，有啲以前啲同學咧就係唔知死啦，咁啊託人去買飛咧，炒翻嚟，咁仲著埋波衫去咁啊樣 嚇。著邊隊先？ 係咯，咁啊明明譬如自己係阿仙奴咁啊，坐咗喺利物浦， 好大膽喎，好危險嘅喎。 係喎，佢真係 never walk alone。咁所以好彩有啲好心人就话，诶、见你都系华人，唔系好知啊，快快速速逃啦咁嘅样吓。咁、所以今次咧吓喺呢度法庭里边咧系播歌仔咧啊，咁有时候十秒五秒咧，人哋都听到呢支歌系乜嚟噶啦嘛。 辨识度好高啊。 啊，咁实证随住咧手机咧咁普及咧，咁、其实法庭咧而家开庭之前咧都特别有段小广播噶噃。 哦，系咪即系好似啲人睇演唱会咁，提你熄住啲响闹装置先啊？ 差唔多啦，不过咧因为系我哋叫两文啊三语啊咁嘅样吓，咁所以有英语。有廣東話，仲有普通話，咁、提醒啲人咧就唔該轉做呢個咩靜音模式啊，定、唔知咩飛行模式啊，有時揾唔到個當事人，可能飛咗， 個人嘅狀態唔係飛咗就得啦。 嚇，咁嘅時候咧就理應咧就應該清楚記得嘅、而且啊，舊底咧未有呢啲廣播之前咧嚇，咁都好多人都聽聞見聞過噶啦，咁有個咧啊首席裁判官咧。啊，对呢啲咧系雷厉风行啊，执行到一边个手机一响咧，唔单止要搞出手机，人都要企埋出嚟、 哦。哎呀，罚企啊！ 啊，嗱，呢个咧就男女本来冇别噶、不过唔知点解经常都系见到有啲妇女咧咁铃铃啷啷响嘅时候咧，就攞个手袋出嚟，打开个手袋里面即系仲有啲咩嘢啊？小包 啊！抄极都抄唔到啊！ 咁啊，成个庭咧就有真系多少干扰。咁、 嗯、 啊，首席裁判官咧就除咗要佢交出手机之外咧，啊，嗰啲妇人仲要企喺好似小学生罚企咁企，咁啊企咗成个钟，人嚟其他啲案件进行，咁啊都有警示效果嘅、其他人个个都即刻吓、急忙将自己手机关闭啦，再唔系走出法庭出边搞掂先入嚟啦，咁、嘅样啊。咁啊，希望咧就今次事件咧都系带起咗一个警号啦，大家小心啲啦，咁样啊，唔知林小姐，你嗰个手机有咩铃声嘅咧？ 我嗰个手机铃声啊，系一只外语歌嚟嘅。 咁我都谂紧啊，我个手机铃声使唔使调整到啊同法庭嗰个模式符合咧？ 可唔可以系法庭嗰啲声效啊？有冇噶？有冇啲叮当咁样 噶？你只可以对白嘅，冇理由嗰、声效一响就 cut 嘅，吓亲人咩？你知喺法庭里边咧，等住啊法官大老爷奶奶出嚟之前咧，好多时喺出边都好敏感嘅。咁、所以唔知边个突然之间砰一声打喺张台度咧，个个企晒起身。 咦？可唔可以系嗰啲系揼锤仔声，或者系真系有把声系 cut 咁样咧？ 应该系可以录到。 好嘅，不过咧就真系啊未试过麻烦咩？话俾人听你个手机系 cord 咁嘅样吓，咁亦都冇理由唔通整包公出嚟啊，糊嘅啲声咧， 声堂噶， 讲下少嘅啫吓。啊呢、這个星期咧就一套电影啊，阿妹嗰套电影，咦听讲话真系啊。又收得啊，亦都有好评咁、 嗯、我自己就冇睇过啦，不过呢我就反而留意到有啲相关嘅报道係同法律有关㗎。 係呀係呀，梗係有法律有关先会提及㗎啦咁样。啊佢嘅好哥哥呢就係、是、阿梅生呢就又提出呢个诉讼喎。咁、 嗯、 就话呢原来佢已经係将嗰几个名字呢阿妹妹嘅名字呢注咗册。咁所以呢就要即係提出诉讼吓，索偿呢就话呢係电影公司侵权。咁电影公司呢佢本身代表开佢嘅呢都係出名以做刑事亦都有做呢啲嘅原来嘅、律师行啦咁样。咁应该事前都有晒良好优良嘅呢个法律意见㗎啦。咁准备应战啦咁样。咁嗱，如果讲侵权咧，就咁睇啦，即系有限知识啊，先至声明。咁呢啲所谓知识产权咧，一般普遍最接触得多咧，即系市民大众咧，一个就商标咧， 系啊， 嗰啲 trademark 啦， 嗰啲品牌啦， 系啦。咁另外一只咧就系版权咧 ，copyright 啫。 系 咁里面嗰个定义咧就比较详尽，即系详细啲嘅要讲嘅话。主要針對呢其實呢就係、是、關到大眾事呢就係、是、啲文學作品。唔、好聽到文學以為咩 literature, 講緊莎士比亞古典文學。唔係佢意思即係呢譬如電影啊電視 啊甚至乎而家我哋啲廣播呢佢、本身都可以係擁有個版權嘅。咁另外一種係專利啦咁大眾係接觸得少啲嘅、都係針對一啲設計上嘅嘢啦改良改善咁樣。咁過往呢你話係啲案件有人侵权咧，即系侵犯去嗰个版权啊，或者系呢啲商标咧、如果系揾律师行啊去做呢个民事索偿咧，系、有嘅，不过过程咧就相对咧系比较繁复啲、一使钱咧都唔少嘅。咁、所以有啲吓人咧嘅做法系点咧？就一个电话就打去，就叫海关去执行啦。 哦 咁啊，拉人封铺定封艇咁样 嘅， 咁所以过往都好多咧呢啲刑事嘅案件系牵涉到呢个商标啦， 系 啊，同埋呢个系版权嘅，你好易记得嘅，即系以前咪好多周街卖啲 DVD 啊，咩 DVD 九啊咁嗰啲翻版碟嘅，今时今日梗系式微啦， 系啊，唔需要啦已经。 系咪啊？而家都系线上观看噶嘛，咁啊线上点样追查咁，梗系有机会访问一下啲吓执法者咯，点、点追啦吓。咁、咧就至于你话商标嘅嘢咧，就咁睇啦吓。嗱、有啲人问就话啊，佢个肖像权咧，香港又冇咁，点保障咧？咁嗱，肖像权咧，我个有限理解咧就比较复杂啲嘅。因为究竟啊，阁下嘅肖像系正面影啊，即系。定系六分面、四分面啊，咁360度，咁点计咧？咁啊 吓， 咁但系香港计嘅咧就系所谓嗰个头先讲到嘅文学作品，咁、就话系，譬如对于某个人物，佢作出咗个绘画啊，甚至拍摄咧，好、多时候咧嗰、那个版权咧系喺翻嗰个拍摄者啊、绘画者度嘅。你谂下啦，太平山啊摆咗喺度噶嘛， 系啊， 咁、问题就是你揾到把毕加索吓、走出嚟，佢画幅画吓、就画太平山嘅。那個版權咧就你唔可以話啊幫香港政府去 claim 佢嘅喎，因為真係個創作咧係嚟自阿畢加索本人嘅，咁、大家記得阿梵高好多名畫噶、畫咗啲花咧咁嘅樣啊，咁你唔可以話個花嘅肖像權嘅嘛，係、因為佢畫得好啫，咁同樣地攝影都係嘅，咁所以就呢、這個要搞清楚啦啲、細節啊，咁另外咧就住商標嘅問題咧，好多時就係你見到。有广告噶、又话几多钱咧，帮你可以注册噶。 系啊系啊。 咁有时候你攞啲商标咁谂个名字摆上去咁有关当局先睇下啊呢、這个字本身有冇问题先啦。有啲佢本身咧未必俾你注噶。咁另外咧，亦都有人睇下咧有冇人反对啦，挂、出嚟。好啦，咁佢有人专登嘅，明明林慧呢个名。我就去注咗佢。 哎呀，咁我咪要改名啊！ 你又唔系好清楚，俾人注咗啊，偷只鸡咁嘅样吓。咁、事后咧，佢可唔可以话你啊，林小姐，嗱、你唔好真系入境处度攞身份证啊！你填张表咧，你都侵犯咗我嘅商标权。 唉、咁就大件事啦。 你估成唔成功咧？咁所以咧就系、是、奉劝世人咧，就唔好以为啊，当时即系注咗以后咧，就可以一帆风顺咁嘅样。法院咧系会主持公道嘅。 系 啊，唔好搞到冇资分嚟啊！ 系啦，总之咧，其实咧，法律都系希望社会可以和平啫。如果唔系，都唔需要有法律，希望大家可以守法啦。 系啊，嗱，既然可以系有生命可以继续喺度流传嘅话咧，就做翻啲有意义嘅事啦，系咪？咁即系生活喺另外一个世界啊，往生嘅人咧都可以真正安息啊嘛，唔好即系冇眼睇啊。 守法嘅话咧，社会自然天下太平啦。 希望系咁样啦。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是时间学一下啲股票投资嘅技巧啦。新手投资难免战战兢兢啊，点样可以打好个基础呢？第一就是要做好投资嘅预算。点样做啊？投资之前呢，要确保有充裕嘅流动资金，应付日常嘅生活需要。建议至少有相等于六个月嘅经常性开支嘅储备。开始投资之后，要清晰每个月的预算，将资金好好地分配，六三一，即是六成生活开支，三成投资，一成储蓄，那就无往而不利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好开心嘅刘 Auntie。早晨，刘 Auntie。 系啊，早晨啊 ，Barbie 靓女，早晨。 多谢多谢，早晨。 系，我想同你讲声咧，第一方面我生日好闲啫，我生日都系十二月十八号生日嘅、 我 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最重要咧就系你哋嗰啲咧晨光第一线啊 ，DJ 啊，同埋四十周年啊，嗰日咧。星期天嚟噶，好似嗬， 系啊， 我有时唔记得晒啊，我都扭退化。咁咧，我睇见阿 Barbie 啊 ，Barbie， 你最抢眼一个，哇，大开眼界啊！我 多谢多谢， 我都系睇落好留意你哋贵台嗰啲节目， 哦、多谢你。 总之我话唔出咁多啦。陈光第一次我2000年开始听到今日噶啦，啊，同埋呢个风叔快活人都系啦。我觉得你哋好做得好好，好出色，尤其是你啊吓。 多谢多谢。系真系氹得好开心嘅啫，你刘阿姨 系啊，我都同你影咗啲相 ，Barbie， 哇，你着嗰条裙好靓啊，好 多谢多谢。咁你记唔记得我喺个 show 度做过啲乜嘢噶？你净系睇到我条裙， 你好多嘢做，我扭腿饭谂唔到，想讲又讲唔到咁多， 唔怕唔怕。 其实我好多东西要讲俾你听，话 Barbie 好靓女，饭饭都有你份嘅， 多谢多谢。 支持啊，什么什么节目都有你份嘅，即系我咧更加咧就去洗头，做 highlight。 哇，咁犀利啊！整靓个头发系咪啊？过新年啊，嚟紧圣诞之后就过新一年啊嘛。 我2000年去加拿大，做到啲 highlight 翻嚟，咁咪就做到而家噶啦。做 highlight 啊，做 henna 啊，跟住个 facial 啊，我哋都做埋。 哦，好犀利喎！咁你一定系好靓噶啦，唔怪之得你对啲靓嘅嘢咁敏感啦。 靓靓唔到过你啦 ，Barbie。 哎呀，你都好靓嘅。 系啦，咁我就希望我本人咧生日咧就生日快乐啊！ 系咯，青春常驻啦，同埋就 系 样样嘢都顺心顺意，最紧要身体健康。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啊，刘 Auntie。 哎呀 ，Barbie 啊 ，Barbie 啊， 系点啊？ 欣赏你啊，我就影你啲相。 哇，咁犀利啊！我自己都冇影啊。 你自己唔得闲啊，你贵人自忙啊嘛，你份份都有你份，你点影咧？咁系我哋睇到，我好留意你哋嗰啲节目啊嘛。我由朝到晚都听噶，我三点起身都听。 哦，又听埋轻谈系嘛？多谢晒你啊，刘 Auntie。咁我祝你咧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好冇？ 我见到你好开心，又同你讲嘢好轻松，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搭箭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 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机会。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世事。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一齐睇下今日夜晚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先？电话入边咧有电视部嘅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又系就快立法会选举啊嘛，咁啊有相关嘅节目啦。今晚7:05，咁啊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新界东南呢个选区咧几位候选人上嚟咧介绍下佢哋嘅政纲嘅，咁啊有。直选当然亦都有呢个功能界别啦，咁啊今晚9:30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咁啊请嚟地产及建造界呢个界别咧几位候选人上嚟咧辩论一下佢哋嘅政见政纲嘅。 嗯，有地产界大家都只耳仔要竖高啲啊，即系睇下同自己住嘅地方有冇啲咩关系啊，政策上面有啲咩意见啊，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啊除咗咧关于咧就系选战之外啦，咁啊另外电视节目方面有啲咩介绍咧？ 咁啊，今晚8:00又繼續港灣起跑線啊！咁啊，都係咧請嚟一啲香港嘅素人朋友啦，就係透過咧去到睇下佢哋喺大灣區嘅發展，就讓我哋了解一下當地嘅生活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就叫 Tiffany 係香港人啦。咁啊，佢同佢先生咧就喺三藩市嗰度讀大學識嘅，畢咗業之後直接就去咗上海嗰度做嘢。咁啊，因為一次嘅機緣巧合啦，咁佢同佢先生咧就搬咗去珠海嗰度發展，已經有2年㗎啦。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會全方位記錄下。他们在珠海那里呢创办这个幼稚园，他们搞了一个国际幼稚园品牌的、是啦，就是似是名校的嘛。今晚的节目就透过看看他们怎样发展这个幼稚园呢，就了解一下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的。 怎样将内地的教育和国际接轨啦，这些国际幼稚园怎样考一下 IB 啊。 是啊好家长就最疼小孩子的了，给了钱都可以了。 是啊、 是啊好。

Tiffany 和丈夫由上海来到珠海生活，他们和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国际幼稚园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们在珠海经营幼稚园的种种点滴。《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想讲由最近天气引发的除霜，如果我们跟人讲你是不是发冷啊，意思即是说你觉得这个环境不足以令到你身体机能有这个反应，明明应该是热，但是你搞到自己好冻，就会跟对方讲这句你是不是发冷啊。最近讲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说话，你是不是发冷啊？为什么成日讲这句呢？因为最近身边有好多朋友见亲佢哋都系着好多衫，佢哋会话咧冬天嚟咗啦，换季啊嘛。又或者系我今朝出门口嘅时候真系好冻，你唔觉得冻咩？我哋身处紧嘅呢个城市，而家嘅天气你唔系唔知噶。你觉得而家真系一个冬天，还是只系一个好似冬天嘅冬天？天文台经常都讲早晚好冻，全日天气温差好大，即是晏昼好热啦。我是可以用好热去形容的。我的朋友冇讲错的，朝早出门口是一个冬天，所以要着返件大褛，嚟到晏昼变咗夏天，即刻上去沙滩走一走。到底我哋而家着衫应该当系冬天着冬天衫，还是当系夏天着夏天衫呢？如果你当冬天有咁多着咁多，但系一到晏昼喺街行一转，即刻成身汗，啲衫除都除唔切。如果你怕热，着少两件衫，咁朝早出门口又会冻到鼻水都流埋出嚟。呢啲天气真系好难搞。我有朋友话啦，使乜谂咁多？朝早起身，新闻报道讲气温系几多度，未着几多衫咯。其实又系，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已经好习惯，人哋话俾我哋听系点，我哋就觉得系点。话俾你听天气冻，你就觉得系冬天；话俾你听系热，就系夏天。我哋信人哋话俾我哋听嘅嘢，多过信自己嘅感觉，已经习惯跟住人哋讲嘅嘢而行。冇真正感受过自己嘅感觉，到底你觉得系冻还是系热嘅？朝早太冻，唔想起身翻工，做嘢都会慢两拍；晏昼太热，唔想劳动，食完饭坐下坐下又想瞓觉。所以呢啲天气好影响我哋，更加影响我哋嘅工作能力，生产力直线下降。再加上十二月就嚟圣诞节。个心都谂紧点样安排自己放假，仲点会有心机做嘢？最近嘅天气经常令我谂起人情冷暖呢四个字，成日都话人生要经历过好多事，经过好多岁月，先会感受到人情冷暖当中嘅意思。而家一日里边已经感受到温暖同埋寒冷。呢啲天气令我感触良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点样喺理想同现实之间揾到平衡？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前兩日咧，歐就講咗啲即係有啲搜尋器嘅一啲熱門字眼啦。咁啊，今日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回顧下，到底2021年啊，你有冇喺網上面搜尋過一啲食譜係啊，令到你都學識咗整某一啲嘅餸菜嘅咧？ 有啦，一定有啦。 係啊，咁有啲咩係最熱搜嘅咧？ 我又唔知喎，今年好老實啦。疫情嗰年咧都有十大嘅抗疫食譜嘅咁樣。 係 不？包括都係嗰啲氣炸鍋啊，或者蒸焗爐整出嚟嘅嘢啦。咁、大家冇嘢做，又冇得出去，咁啊買個爐翻去自己玩下咁樣啦。今年就真係唔知啦，因為咧好壞參半。意思係咩咧？大家咧又好似疫情又放寬翻，但係咧頭半年咧又冇咁放寬，咁我又估唔到係咩菜式或者搜尋嘅食譜究竟係乜嘢啦， 或者已經忘記咗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即係頭半年咧都仲係密密。整嘢食嘅， 系啊， 咁之后嗰半年咧，可能真系嗰、那个 太耐冇出去食饭， 放宽翻啦，又出去食饭 都要食下饭先， 系啦、咁同埋都有攰嘅时候啦，即系又洗嘅唔使啦咁样，咁同大家睇翻啊，学咗啲咩咧？咁第十位热手嘅咧就系蛋糕， 哦，蛋糕煮蛋糕， 呢、 這 个必定噶，因为咧其实蛋糕同蛋糕嗰啲材料咧，同你平时煮餸好唔同，因为煮餸你真系好多嘢都适量，同埋跟你个口味啊嘛，即系多。啲盐啊，要唔要豉油啊，落生抽、老抽啊咁嗰啲咧，其实我觉得嗰个自由度系大好多嘅，因为人人个口味唔同。譬如我中意食辣嘅，我就喺味送度加辣椒又得。 连蛋糕都落辣点啊？川四川味道蛋糕咁啊嘛？ 唔系，我之前食过一个朱古力咧，佢有一个花椒味咧、原来好夹噶。 花椒同埋有啲叫咩红辣椒啊？ 系 都夹嘅， 系同朱古力系。咁啊，蛋糕个唔同嘅地方就系。点解要上网揾咧？佢啲成分咧，你唔即系最好即系跟翻啊！因为如果你自己任意咁样改咧，其实好容易就会失败。即系譬如你话啊，我唔中意用呢个奶，可唔可以用呢个代替啊？或者我减糖，原来我减得多嘅话咧，佢唔成形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会每一个步骤你会跟得足啲，咁你要上网睇啦。咁所以热手嘅第十位咧就系蛋糕，第九位就系面包，第八位咧就系曲奇饼。第七位几好喎，系素食啊！ 哦，素食 咁都显出即系可能呢一年即系大家都会煮下斋啦，系啦，或者觉得出去食都肥啦，咁样自己试下整啲素菜啦。 系 第六位系汤圆， 汤圆唔使咩啦，零失败你买 糯米粉系嘛？ 唔系啊，你就算买现成，其实好平啊，20蚊鸡。 诶，咁唔同啊，呢啲系喺屋企嗰啲开心活动嚟噶嘛。 我屋企咧，其实都长期有汤圆准备咗。因为汤圆食几日先食得晒咁样，但系都系正嘅，我觉得 系啊，开心啊！有时啲甜品，饭后甜品啊。 啊 第五位咧就系鸡煲，我喺屋企整鸡煲，咁样其实都唔难嘅，只不过可能会浸味劲啲浓啲啦。第四位系黄金糕，咁多人热手黄金糕咧、 哦，可能系过年嘅时候啊，大家想煮 啊， 即年糕啊，黄金糕嗱，年糕啊，大家即有阵时都会喺酒楼啊或者酒店买啦。咁黄金糕呢啲就冷门啲，同埋咧你煮咗出嚟失败咧，个感觉都冇咁 worse 啊。 同埋黄金糕咧靓啊，即一丝丝咁样颜色又靓咧，咁所以自己整个满足感可能更加大。 我喺街食过啲黄金糕几好食，不过咧成日煎嗰下咧啲酒。流啊！嗰啲煎咧，煎到油淋淋咧，好难搞啊！又 一定要慢火咯。 系啊， 好啦，第三位就系羊腩煲。咁、第一位咧，头先阿 O 都讲咗，亦都讲咗原因啦。 系 就是、过年嘅时候，即系回想翻啦，上一年过年嘅时候，大家留喺屋企咧，整好多糕点啊。第二位就系年糕，第一位嘅热手榜咧就系萝卜糕。系、啦，咁唔知道嚟紧 今 年新年仲会唔会整咧？ 你整萝卜糕啊，都要食一食佢咯。 林慧的享乐时代， Barbie 享乐时代。 系啊，我想话咧，嗱呢一样嘢我今朝虽然要分享啦，但我自己系从来未试过做嘅、嗯。但系咧，我又亦都有谂过可以尝试下嘅、嗯。但我相信咧，嗱，应该喺啲夫妻间啊，或者系呢个情侣间咧，好多人咧圣诞节都会想做一样咧叫做亲手打造嘅圣诞礼物。 是什么？朱古力啊？ 啊，你知唔知是什么呢一样嘢就真系夸张啦？因为我今朝讲嘅唔系一样嘢，系我系想讲咧，坊间咧原来已经有非常之多嘅班咧，就系咧。教人做一啲唔同嘅聖誕手作，而且個範疇之廣咧，係、真係好勁嘅。你諗得出嘅嘢都係可以開班嚟學嘅喎。咁、當然個收費就亦都好勁啦。 喂，皮革嗰啲啦，係咪整個鎖匙扣啊、荷包啊嗰啲啦？ 鎖匙包呢啲係一類啦， 係有一類 手作嘅嘢啦。嗱、女士咧，我知道我好多女士嘅 friend 咧都中意收到一啲個人護理用品嘅。嗱、咁呢一個咧，我又覺得都幾好喎，因為咧係可以男士自己去調製香味，然後咧就揀翻即係佢覺得個女朋友應該中意嗰隻味，又或者其實佢自己中意嗰隻味啦、 都係自己中意噶啦。 係啦， 你點會知道人哋中意咩味啊？ 咁送俾佢咪大件事咯？ 唔知噶， 有啲风险啊！ 唉，情侣嘅嘢，一个开心啊，两个都开心噶 啦。未必噶，睇下边个开心啦。我觉得吓，咁啊可以整香水啦，或者系香碱啦呢一类啦。咁但系咧，我自己见到我觉得几得意嘅咧，就系做一啲手作饰物啦。嗱、你知而家即系出边，如果你喺铺头买嘅话咧，啲纯银嘅饰物咧都颇为贵噶嘛。但系咧，我一路都觉得好好奇，因为点解咧？我啲纯银嘅饰物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唔襟嘅。第一就系佢容易会变，即系变咗啲锈色啦。 可以抹噶嘛？ 可以抹嘅系啦，但你要系咁抹咯， 系啊， 同埋你又要保存得好小心啦。再者咧，就其实佢因为佢比较软身嘅一啲金属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好容易挛嘅。咁咧我就觉得，咦，呢一个礼物唔错，对于收礼物嗰个人嚟讲唔错。因为一挛咗就可以买只新噶啦。系啦，即系所以就有呢一样嘢。咁但系原来咧，而家亦都有一个咧，即系由你点样去做嗰个银，去到你点样将嗰个银咧屈咗一啲唔同嘅形状嘅饰物嘅班。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即係可能女士都會有興趣去製作下呢啲飾物嘅。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幾吸引嘅咧，就係一個繪畫班。不過呢個繪畫班咧就唔係普通嘅繪畫班，而係一個叫做沙畫框。嗱、呢一個咧幾得意嘅。 沙畫以前都睇過，我哋都 係啊， 海潮老師 係啊。海潮老师 系啦、不过咧而家佢嗰啲咧就系有少少似咧，我上一次见到有啲人咧做劳作都系咁样嘅、你知唔知而家啲家长劳作你知道好劲噶嘛，又整晒 3D 咁样啦。咁、我曾经见过有一个咧就系利用屋企嗰啲纸巾盒啊，咁啊叫立体嘅一个盒啦，然后就界通咗侧边，变成一个透明咁样嘅包装，咁就喺入边整一啲公仔啦。咁、我呢一个咧讲话佢个沙画班咧就类似咁样。 点解佢砌咗蜘蛛侠嗰个沙人出嚟啊？ 唉，你哋有冇见过咧？ 好犀利啊！ 之前咪好兴嗰啲盆栽咧，系譬如一个缸，然之后里面有啲公仔、有啲花咁样嘅，好、多人都会买嗰类咁样嘅植物噶嘛。 办公室盆栽啊，呢啲叫做 嗱。跟住咧，佢而家呢一个沙画咧，就类似仿效佢呢种感觉啦，都系一个罂或者一个箱，一个玻璃箱啦。其实有少少似啲模型盒嘅，因为四边都系透明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将你自己中意嘅嘢咧，就变成一个图案，咁就用沙去砌出嚟嘅。咁你可以做立体嘅沙画亦都得啦，咁立体就可能系用一啲唔同嘅胶水将佢黐厚啲啦，其实有少少似油画咁样一劈劈搭上去嘅，咁、你摸落去亦都有一个凹凸嘅感觉嘅，咁如果你想保存得好啲咧，就即系将佢封咗个顶佢，咁令到佢密封式啦，咁又可以 keep 得好啲，咁你有好多坊间一啲唔同咁样嘅嘢啦， 即系落晒胶水噶嗰、 落晒胶水噶，即系 我摇佢都唔喐噶， 咁佢亦都有啲系喐嘅，即系如果你唔想做呢啲嘅，你想做平面嘅，咁你嗰啲沙系可以冇得喐嘅，咁、即系佢有啲部分可以做立体，有啲部分可以做平面嘅、但系讲到咧，我觉得最夸张嘅咧就系咧，而家你知唔知啲小朋友画画班咧、你画完嗰幅圣诞画之后咧，佢系可以咧加钱帮你大量印制做你小朋友画嗰张画嘅圣诞卡。 哇！ 呢啲真系犀利啊，个价钱真系好犀利。 系啊， 我经过嘅时候就有好多人嬲我，太太，你要唔要俾你个女入去画翻张圣诞卡啊？ 咁你有冇啊？ 跟住我见到四位数字， 整啦，抵啊！ 四位 数 字， 系咯， 抵啊！芭比， 呢啲回忆嚟噶， 系啊， 有啲咩回忆可以买到啊？ 系啦， 系咪 圣诞卡咯？系咪先？ 啊，你第时可以 exclusive 咁样啊？系咪先？ 要暴露翻我再现实嘅一面啊！ 系啊， 咁我翻屋企画完 scan 咗 print 翻出嚟咪得咯？ 唔同嘅纸质嚟噶嘛，人哋纸令噶，你屋企嗰啲纸唔好讲啦， 回啊！你屋企纸 系咯，都系 print 完出嚟都唔好意思送俾人啦。嗰啲 芭比使下钱啦。促进消费啊！ 谂谂佢啊，四位数字、啊，真系啊！ 好啦，咁啊，大家圣诞快乐啦 ，Merry Christmas 啊！